位早晨，早晨，今日系2023年10月17号星期二嘅早上，而家系6:08，今日咧系农历嘅9月初二，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8%，注意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晨光每日一格， 最近咧睇到一篇文章，佢系咁样讲噶。佢话绝大部分嘅人嘅心啊，即系指我哋嘅心，不停咁样咧系徘徊喺过去同埋未来之间咁样摆来摆去噶，即系不停系咁谂翻以前啦，又或者系啊之后系点呢？如果好好检视自己、思考自己嘅话，就会发现，咦，原来自己都花咗唔少时间去谂以前同埋谂未来。咁当挂住谂以前、以前点嘅时候，之后又可以点嘅时候，就好少顾及而家呢一刻啦。咁我又即刻喺度谂去。有时候咧会谂下啊，今日食咩早餐好咧？着咩衫、着咩鞋咧，都会谂好耐嘅。如果每日都用咁多时间去谂得太多嘅话，好容易咧会令到我哋个人变成得好敏感，同埋会焦虑添噶噃。注意力亦都冇办法集中，记忆力咧甚至会因为咁样而慢慢减退。唉，我唔想。但是相反，如果我们不再思考这么多的时候，反而一切都会变得顺利的了，甚至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顺其自然，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安排。今天我们一起试一下专注现在的，专注这一刻你做的事。在这个时候，可能你是准备刷牙，准备攞起个镬铲嚟到去炒只蛋。炒蛋嘅同时唔好谂咁多，点样炒靓只蛋？等佢顺其自然，自己煮噶嘛，点样都会好味嘅。朝头早嘅早上。有 Gigi 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 在镜中何苦你要落泪，礼物放于手里，谁也没有心想去打碎，没有什么爱已过去，你与烈昨日暂时团聚，直至再遇着迷人伴侣，今天安睡，伤心不必知道放在哪里， 十你要答辩。 你若豁得出去，连路边有些恋爱花絮，让你内心永远少女，哪怕会再度被情连累，甚至快乐你顽强面对。今天我不睡，伤心不必知道放在哪里，来面对新的生活，只需负责给你赞许，不需跟笑声作对，爱过便十全十美。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雨嘅，天气咧就会稍凉。日间嘅气温徘徊喺26度左右，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以及系吹高地嘅强风嘅。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都系会颇大，以及系有雨，雨势咧有阵时会比较频密嘅。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近几年咧，经常都话，要沉浸喺一啲艺术嘅空间，令到个人咧都可能会舒服啲、舒畅啲咁样。喺香港国际机场都有可以沉浸喺一啲艺术空间里面。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原来在香港国际机场就有一个打卡热点，是文化艺术节2023。它是会在香港国际机场里面有不同的位置，可能是一号客运大楼的离境大堂，又或者是入境大堂，那里都会有不同的艺术装置给大家一起来去欣赏一下。可能啱啱咧就去完旅行，飞完翻嚟又可以睇下，又或者准备去旅行啊！今日9点几机、10点几机，早啲去 check in 完之后咧，就可以去欣赏下呢一啲艺术装置啦。其中有啲乜嘢系特别有趣嘅咧？有一个咧就叫做琴音之境啊！它是由香港艺术家和音乐家联手合作的，就是叫做琴音之旅。它就会在一个钢琴的身上就由到七彩颜色很缤纷的，成为了一个艺术品之后，大家就可以在这里放松下心情，听下音乐。如果你想弹的话，都可以演奏一曲。在网上都有很多人就是在商场里面有一个钢琴，然之后他们就去弹啦。跟住之后呢，会有一个陌生人突然之间坐低同他一起去 jam 下的。那些片呢，很多人去围观的。两个陌生人 究竟怎样可以合奏到一首好美妙动人的歌曲呢？如果你懂弹琴的话可以去试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好有兴趣的，就是叫做艺游机场。游呢是邮政局的游。咁嗰度咧就系有8位参与嘅艺术家嚟到去创作一啲互动嘅元素，将一啲传统嘅明信片重新演绎。咁大家去到嘅时候咧，就可以利用摄影啦，发挥创意，甚至系创作自己嘅明信片，可以记录同埋分享啊喺香港一啲难忘嘅回忆，又或者你即将飞啦。去第二个国家去玩一下啦，都可以将呢一啲感受咧寄翻俾屋企人噶。明信片咧，我自己本身就好中意写，又好中意寄嘅。啱啱九月嘅时候咧，我就同我个中学同学啦，识咗十几年。咁我哋平时咧去旅行嘅时候咧，都会互相寄明信片嘅。咁我哋一齐去嘅时候咧，我都偷偷鸡写咗明信片俾佢。咁佢又好搞笑喎。佢又偷偷雞寫俾我，但係偷偷雞呢就唔係喺旅行嘅时候寄俾我喎。佢竟然係喺中秋節嘅时候呢寫咗一封明信片俾我，而呢一张嘅明信片呢係香港嘅特色嚟嘅。即係佢係喺香港寄返去香港俾我。我收到嘅时候呢好 surprise 㗎喎，我冇諗過咦中秋節都可以收到明信片。而家多咗咧，就系用手机啦、电脑啦嚟到去传递你嘅心意或者你嘅信息，少咗好多咧用文字啦。唔好讲话寄信啦，明信片都真系少咗，有好多人。咁但系有阵时文字嘅感觉系与别不同嘅，系有温度嘅。你甚至可以从佢嘅字迹里面睇到，究竟佢写呢张postcard 俾你嘅时候有冇心机嘅呢？写啲字系打斜晒啊，定系唔系好工整㗎喎。文字呢都可以睇到一个人嘅心啊吓。所以如果大家得闲嘅话，又想好耐冇寄过明信片啦，可以喺香港寄返俾香港人㗎。寄返俾自己嘅屋企人都得㗎。去呢一度就搵一啲传统嘅明信片，然后你就再一次写下自己的心声。嚟紧是什么节呢？嚟紧就万圣节嘛，寄一张万圣节的 postcard 给你身边的朋友又或者家人，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这个艺游机场就会在一号客运大楼的底港那一层的。那究竟大家想不想去呢？它当中还有其他的打卡点嘅，大家都可以发掘多啲，欣赏下我哋香港唔同嘅艺术。音乐都系艺术嘅一种，听一听呢一首嘅艺术作品啊！ 一切未来没有了，世事从来无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我想一了百了，度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何华丽碰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再写再飘。 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陪望何华丽碰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再摇，从今天不飘摇，谁管心心两感受不了笑。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去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 泳儿的一了百了。 天一光一了百了，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生活博士呢？很简单的，就是厨房的海绵。厨房的海绵有很多的细菌，有研究指出啊，海绵每立方厘米上面有成540个亿的细胞结构，大部分都是细菌。那究竟可以怎样令到我们清洁的时候又可以干净一点，没那么多细菌呢？原来就是要令到厨房的海绵甚至是抹布呢是很干净很干爽，不需要怎样清洗的，用热水浸下它。还有第二个方法，就是在厨房要同时间拥有三个的洗碗海绵。假设你一日三餐的话，你就每一餐用一个海绵来去洗，轮流这样替换，这样呢就可以确保到它可以干爽，而不是持续这样湿润。 暑假已等待 中游美的下一个暑假。听听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主题是高品质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活动首日将举行企业家大会和欢迎晚宴，今次大会有1200多位代表参与，中外代表大约各占一半，而明日就会举行开幕式和高级别论坛和专题论坛。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今明两日将出席论坛活动，在北京期间将与习近平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中俄领导人将讨论进一步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问题，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王毅说，十年来中国和匈牙利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助力各自发展。中方期待和匈方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他又說，中歐是夥伴而不是對手，雙方共識遠遠大於分歧，堅持中歐關係正確方向，符合雙方共同和根本利益。西雅爾多表示，匈方將繼續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並堅決反對脫歐斷鏈，所謂去風險實質上反而令歐洲面臨風險。以巴衝突持續，至今造成超過4100人死亡，其中加沙佔2700多人，以色列就有1400多人死亡。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宣稱正挟持200至250名人質，包括多名外國人，又說當條件成熟時會釋放外國人質。組織亦首次發放相信是人質的片段，顯示一名講希伯來語和手臂受傷的年輕女子說自己來自以色列中部並懇求獲釋。加沙連接埃及的拉法口岸星期一晚據報遭到空襲，國際援助組織就呼籲盡快讓救援物資經口岸進入加沙，以免當地發生人道主義災難。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發生槍擊案，造成兩人死亡、一人受傷，槍手在犯案後逃離現場。事發當地時間晚上7點左右，警方接報到場並封鎖調查。有報道指疑犯開槍時曾經高叫真主偉大，而社交網站流傳一條影片，顯示一名講阿拉伯語的男子宣稱對槍擊事件負責。聯邦檢察官正調查案件動機是否涉及恐怖主義。比利時首相德克羅在譴責襲擊時證實，兩名死者都是瑞典公民。而因應襲擊，比利時當局已經將布魯塞爾的反恐級別提升至最高的第四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26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出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联系香港95年。 大家好，我是郑启明，在香港电台工作了40年，最难忘的当然是有机会制作900集的长篇历史节目《中华5000年》啦。祝香港电台广播95年继续向前。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超新星2023。 Jerry 钟少恒由修读全意设计课程到而家成为印刷媒体设计师，中间嘅实习期点样帮到你呢？ 因为我系之前学校啦，就未接触过真系市场上嘅，系会唔同噶嘛。佢话翻俾我听，你对客嘅设计应该要点样做，那个设计嘅知识会仲多咗咯。 今个星期五下昼3点到5点，35成群一同见证 Jerry 展翅之路。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7啦，咁啊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唔好意思啊，晨光百科咧就未出场嘅，系白元浩出场先。 晨光第一线，小白。 是啦是啦是啦啊，咁样先至啱，朝头早咧都要有规有矩嘅。6:37啊，咁啊继续欢迎听众咧就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25度，咁啊强烈季风信号生效紧啦。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5至6，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平时咧就见到啲有大风嘅时候，即系季候风啦，通常啲空气都会好嘅。点解会中咧？可能系吹咗啲唔好嗰啲空气过嚟，我怀疑嘅啫吓。好啦，早上嘅6:38，我咪直播室入面咧，继续咧，除咗有小白之外啦，亦都有头先已经喺度嘅 Vicky。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咁今日朝头早咧，的而且确咧，天气都几爽噶吓。唔知道11月啊，大家又会唔会咧有更加多咧，就系、是、令到大家咧系觉得舒服嘅活动咧？其中呢个活动，我觉得咧都唔错，就系、是、太空馆啊。唔知道 Vicky 有冇留意到太空馆11月嘅时间有一啲新嘅活动？ 哦，系啊。 系啊， 唔 知道哦，你真系唔知道啊？ 唔知啊， 定系交运气噶？ 我真系唔知啊。 好啦，咁可以大家一齐咧就留意一下啦。咁不过咧就先问一下，如果去到外地嘅话咧，咁大家会唔会中意玩一啲嘅水上活动咧？ 中意啊！ 系啊，水上活动你中意玩边啲噶？ 水上活动啊，其实好多嘅，同埋我觉得最重要就系、是，如果喺嗰边嘅水上活动有靓风景睇埋咧，就最正啦。 即系喺个水上边坐住架艇。然后喺个岸边附近都有一大扎啲靓嘅风景， 系啊， 咁、哦、水底嗰啲活动你系中唔中意啊？ 水底试过咯，但系惊、啊、之后唔敢啦。 你系惊咩啊？惊唔够空气定系点啊？ 因为之前试过，上次有讲过就系、是深潜水嘅时候咧、啊，总之个失灵啊，嗰嚿嘢空气嗰嚿 咁啊，教练嚟揾你啦， 系啊系啊，教练揾我嘛，跟住之后就到而家目前为止已经其实过咗8-9年嘅啦、 啊， 我都未够胆真系。话再潜水咁样、或者冇特别喜好，但我有去执垃圾去沙滩。 浮潜咧，我自己都即系都叫勉强可以。我唔知点啊，即系可能系阴影嚟嘅。 你话你惊啊嘛？个海 我惊鲨鱼啊， 因为睇戏睇得多。 系啦、啊。 所以細個真係唔應該睇咁多恐怖片 啊！係啊， 我驚到而家你諗下， 係 咯，咁同埋 陰影啊變咗 一啲自身經歷咧，咁就試過就可能會驚啲咯。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去鯊魚館咁樣咧，即係隔住塊玻璃冇嘢嘅喎，係啦，咁佢還佢我還我嘛，係啦。咁但係如果喺海入邊嘅話，佢游過嚟嘅喎，係啦。咁我試過咧都嘗試克服呢一樣嘢，即係克服驚鯊魚啊。好啦，咁我试过睇一啲嘅网上面嘅片咧，见到嗰啲好专业嗰啲潜水员，咁佢哋系点样嘅咧？咁有佢哋即系唔系话讲紧要只鲨鱼系要攻击佢哋嗰啲啊，即系只鲨鱼都系喺个海嗰度咧，普通自己游下水咁样， 侧边经过， 咁啱撞到咁样，好啦，撞到啲潜水人员咁样，咁啲鲨鱼咧系唔系都擘大个口噶啦，咁样噶啦，系啦，咁啊擘大个口嘅时候咧，咁啊擘下擘下咁啊游紧去个潜水员嗰度啦，无意攻击嘅。只鲨鱼无意攻击嘅，咁啊，始终都系只鲨鱼嘛。如果喺个海度见到只鲨鱼，佢就算唔想攻击我，佢冇谂住攻击我，我都惊啦，系咪？即系正如喺喺动物喺一啲野外嘅地方见到啲动物咧，特别系一啲我哋唔熟悉嘅动物，即系除咗狗之外，例如见到熊人啦，见到野猪啦。啊！見到狸貓啦，甚至乎喺外地有啲見到狐狸或者狼咧，其實未必識得應對嘅，因為我哋見佢通常都係動物園嘅啫。你野外地方見到佢，你唔知點算噶嘛？咁仲喺個海嗰度，咁啊一條魚都游得快過我啦，一條魚毛都快過我。咁我人類識游水，但係都冇真係海洋生物游得咁快噶嘛。好啦，咁喺個海度，對唔住啊，喺個海嗰度見到鯊魚嘅話咧，就算佢唔想攻擊我咧，我都驚嘅。不過啲專業嘅潛水員咧，原來佢哋見到鯊魚游緊過嚟嘅時候咧，唔係想攻擊嘅話咧，佢會攞隻手撳住佢鼻哥，然後撥走佢 嘅， 係太極咁樣嘅。 我有睇過，我都 係啦。哇！我心諗咩料啊？撥走條鯊魚， 嗰條會唔會整到佢好嬲噶？ 係啦，假假地都係一條鯊魚喎、啊。好啦，咁啊，得閒呢個都題外話啦。咁啊，講翻啊，喺呢個海底世界上面咧，我自己都中意嘅。咁啊，浮潛都應該係我極限嚟噶啦。但要去嗰啲好清嗰啲地方啊，即係老遠都見到喺個海底嗰度，能見到好高嗰啲，即 係二三十米都見到嘅咩？ 唔止二三十米嘅距離實在太少啦。係因為萬一有鯊魚嘅話，遊唔切啦。好啦，咁做到幾百米，離遠已經見到有鯊魚咁樣。好啦。咁啊，今次呢一個嘅活動咧，相當之有趣。原來咧，太空館咧，咁啊，亦都推出一個活動。咁啊，佢哋喺十月份咧就會上演一個叫做《珊瑚礁》冒險隊 3D 嘅電影之餘啊，電影啊、 哦， 電影之餘，更加咧就有配套活動。 係， 好啦，咁呢個配套活動咧，就參加者就可以到訪世界自然基金會咁啊香港分會喺西貢海下灣海洋研究及教育中心。好啦。重點就嚟啦，咁去呢個海洋中心做乜嘢呢？都係同海有關㗎，因為你睇完套電影嘛，《珊瑚礁冒險隊 3D》嘛，好勁喎咁樣。咁於是乎你就去到西貢嘅海下灣嗰度咧，登上玻璃底船。咩叫玻璃底船呢？即係個底係玻璃做嘅船，係啦。咁都係喺個海嗰度行嘅，即係外國成日見好多咩坐喺架船底嗰度咧，就望喺珊瑚礁啊呢啲啊，其實香港都有架咁嘅船嘅。好啦，咁就係屬於呢個基金會嘅嚇。咁啊，登上呢個玻璃船啦。探索一下咧，就本地呢一个嘅珊瑚群，哦、即系睇完呢个 3D， 睇完 3D 之后咧，俾你睇真嘢。咁你恐龙嗰啲冇得玩啦、啊， 仲要唔使湿水。 系啦，可能一两滴啦，系啦。咁你恐龙嗰啲冇得玩，就系因为你恐龙真系。即係都釘咗咁耐啦，咁就算佢整個 4D 嘅俾你都冇用啦，咁你之後都冇得睇真㗎啦，咁樣最多俾啲去科學館睇翻骨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咧就真係犀利啦，咁可以咧就喺呢一個嘅玻璃底船嗰度啦，咁啊睇翻一啲本地嘅珊瑚。咁、 哦、 香港水域其實咧大概有84種嘅石珊瑚啊，咁啊物種多樣性咧其實係超越呢個加勒比海。海盜王都要嚟我哋呢度睇珊瑚嘅，其實 哇，好多種類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就希望即係各位嘅叫做參加者啊，咁嘅參加者咧就可以咧就喺呢個透過互動嘅方式咧，咁啊認識到底珊瑚係啲乜嘢，即係知道佢哋嗰個價值係啲乜嘢。因為你去到呢一個嘅實地嘅時候咧，你冇 theory 去到 support 咧，其實你唔係好識睇嘅，即係你就珊瑚，咁樣咯，淨係咯咁樣。咁但如果你睇完一個 3D 之後咧，你就明白咗入面嗰啲珊瑚到底係咩啊？點樣過濾啊？點樣顏色會變白啊？明白咗好多入面嘅科學原理之後咧，大自然嘅孕育之後咧，當你一睇你就覺得啊， 原来呢我哋真係要好锡佢㗎。哇，原来呢一个红色得来不易呀。咁你就明白好多啦。 係呀，同埋小朋友都可以参与真实睇到嘛。你小朋友冇理由同佢讲话喂我哋一起去浮潜或者潜水嚟到去潜落去睇你都会驚呀，係咪？ 係啦。 咁但係如果小朋友可以登上呢隻船呢，咁啊唔需要驚佢识唔识泵返啲气出嚟啦，唔驚有意外嘅。 係啦。 咁可以安全底下嚟到去欣赏。 係啦。带埋细路仔去有个好处嘅。就是他一定是眼看手勿动，加少块，加少块咁鬼厚嘅玻璃，掂都掂唔到啦。系啊， 晨光百科。 好啦，25度嘅气温，咁啊望下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26度左右啦，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以及有雨，嗱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嘅。而家25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之前咧落雨嘅时间咧就好容易会打雷啊，因为啲响雷咧嘣嘣咁样。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啊？到底点解打雷啊？呢啲雷声会咁大咧？首先要讲翻就系积雨云咧，其实含有大量嘅水分嘅。嗱，云层里边嘅水滴同埋冰粒咧，就会喺强烈嘅空气对流入边咧，就剧烈咁样去到移动。喺呢一种咧，就佢哋嗰啲微粒互相摩擦嘅时间咧，摩擦啊，就会产生静电。我未打住，产生静电。好啦，地面主要都系正方嘅一个电嚟嘅，于是乎咧，正直嘅电啊，即系静电咧。入面咧带住一啲嘅负电咧，就会累积喺云层嘅下方，最后咧就会流向地面啦。呢个咧就是行雷啦。好啦，雷电比我哋屋企使用嘅电力咧就更加大，我哋嗰啲都系220伏嘅啫，所以周围嘅空气温度咧其实咧就会升到非常之高嘅。于是乎，体积咧就一口气去到膨胀，即系好短嘅时间咧就将你空气咧就升温，呼一声，呼。将个温度加到好高、哦，咁既然一口气膨胀嘅话咧，咁就好似咧吹波一样，你完全唔需要好多啖气嘅，只系一啖气，呼吹一声，咁个波咧都会爆炸啦。一爆嘅时候咧，就会产生一啲巨响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会有阵时听到啲咁大嘅雷声咧，个原理就系嚟自呢个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系要隆重登场嘅话咧，用住呢啲咁劲嘅声音去到登场，其实我自己觉得咧都系几有型嘅。好似好多嘅朋友一出场嘅时候，都要用嗰啲特别嘅音效嗰啲配衬出嚟啊。呢位朋友就唔使，佢行出嚟通常配衬嘅系掌声。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以前练习它的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曾在峡谷之中牵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乘风破浪。 我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时刻爱痛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全世界安静，把聚光点亮，你高举着徽章宣告着未来登场。 一首作品来自刘德华的登场，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0%， 强烈季风信号在早上的时间呢都是生效的。这个时候呢有我们的职场 QL 系列，今天就轮到讲述一些茶了。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0月17号职场 KOL 环节继续有茶艺师 Catherine 在这里。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上星期呢你就教了大家怎样用一些茶渣来到去帮我们的皮肤去做下美容啊、按摩这样。那今个礼拜呢就说晒干了之后呢都有用处，有什么好处可以用呢？我知道，我估先。 好。 是不是拿去吸味买鞋， 这个绝对可以啦。是啦，其实呢茶渣有时候抌咗去都好嘥㗎嘛。 嗯、 尤其是呢譬如我哋上堂嗰啲呢用嘅茶叶量好大㗎。咁如果你有嗰个条件环境呢，梗係要搵啲係太阳阳光普照嘅日子啦，咁、嗯、就攞出去晒。 嗯， 系啦，晒翻干佢。咁呢一个茶 要晒几耐噶？ 你要睇个天气嘅，真系系，因为你唔同湿度。 系咪晒到啲茶渣、茶叶脆卜卜？ 脆卜卜系啦，系啦，好似紫菜咁样，就冇咁容易发毛。如果你仲有少少湿气喺入边咧，其实你爱嚟再做一啲吸味嘅茶包咧，只会咧越嚟越凹。咁所以咧，可以晒翻干佢之后啦，咁可以搵一啲布袋咧去挤啲茶叶去。 嗯， 如果系大嘅布袋，可以做个茶嘅枕头添嘅。 哦。茶嘅枕头 系啊，咁 成个枕头啊， 枕头啊，系啊， 咁冇见过， 可以试下噶呢一个。咁其实当然啦，有啲国内都有得卖嘅，真系茶嘅枕头。咁但系既然可以 D I Y， 又唔会嘥咗啲茶渣，咁可以自己整啦。 用呢一个茶叶嚟到去做枕头，有啲乜嘢好处啊？ 佢哋话咧就系用茶叶去做枕头咧，茶叶系偏凉性嘅，咁会帮助我哋系比较醒脑啊。 哦，咁但係會唔會令到我哋瞓唔著覺噶？醒腦 係啦，咁所以咧，嗱，譬如你嗰日咧，你諗下啊，我要寫文章，我要寫文喎，個腦有啲閉塞啊，就用個茶枕頭瞓下啦。 哦，即係其實唔單止係可以做茶枕頭喎，有陣時咧冬天咪有嗰啲暖包嘅，我哋做一啲茶嘅小包咧，然之後帶出街，考試之前聞一聞， 聞一聞，即刻醒一醒， 醒一醒得唔得咧？ 飲茶應該會再快少少，係。除此之外，就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啦，茶葉咧本身係會吸味嘅，咁、所以咧你即係雪櫃入邊咧就會，尤其是新嗰啲雪櫃咪有陣膠味嘅，咁、你有啲人會擠檸檬片啦，咁其實擠茶渣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我有個同事咧，佢就住大埔嘅，咁、佢自己喺天台上面咧都種咗好多唔同嘅農作物啦，咁、其實茶葉咧，因為佢有嗰個氮啊。咁同埋佢係可以幫助嗰啲植物嘅生長咧，咁所以佢做肥料咧都係一個好好嘅用途嚟㗎。 茶渣都可以啊，都係要曬乾嘅。 佢哋要經過處理嘅，係、啦。咁譬如佢哋有啲會再將佢磨細佢啦，等佢嗰啲泥土容易吸收啦。咁如果咧你係濕立立一劈咁樣曬落去，佢都有機會會發毛，就唔係咁好啦。 淨 係 聽過咖啡渣可以做肥料。 係啦，其實咖啡渣都係可以做肥料嘅。咁茶渣其實都係可以。我哋有時候咧，同事 office 有啲倉底貨飲唔曬，咁就俾呢個同事唔好嘥咗佢啦，我哋去將佢咧俾翻啲植物啦。 咁都幾好喎，起碼冇浪費啊嘛，係咪啊？所以就係將佢就係沖完，然之後曬乾再磨碎， 磨碎佢可以鋪喺嗰啲泥入邊。 明白。 係啦，咁除此之外啦，譬如如果你廚房嗰啲廚具咧用耐咗，佢有時候有啲油好難去啊。咁佢係有一个去油嘅功能啦， 洗杯碟 洗杯碟都得噶， 系咪？哦，入到茶楼咪会洗啲碗碟先嘅，多数都系用嗰壶茶， 都系嗰壶保你系咪？ 系咪啊？系咪啊？ 都唔敢饮啊！嗰壶保你， 冇错。 同埋佢都会辟味咯，有时候你啲器具用耐咗会有阵腥腥地嘅味噶嘛。 哦，系 啊，咁用茶叶又可以辟味之余，又可以去油咯。咁有啲新嘅家私都可以咁用噶。 抹家私啊？ 系啊，新家私咧，佢有时有阵我唔知点形容嗰阵 新嘅味。 是新的味是啦，咁有啲人就会用嗰、那个茶水去抹咯，係啦，咁 rather 用一啲化學嘅 chemical 去做啦，咁其实抹几次呢佢都会令到嗰个气味係走咗嘅，屋企就可以有咁样用啦。你前排系咪去咗台湾啊？ 系啊， 你冇饮东方美人啊？ 冇喎、 啊。系啊，台湾其中一个最出名嘅茶咧就系东方美人茶啦。咁咧佢好有趣嘅，佢系咧有一啲叫做小绿叶蝉嘅虫仔，佢一定要咬过嗰个茶叶。咁、那个茶叶咧，嗰啲植物啊，会有一啲保护机制，就泛化一啲酵素啦。做完出嚟个茶咧，有好浓郁嘅麦香，系好好饮嘅。咁但系因为呢个茶好贵。 所以我買唔起， 唔係因為呢個茶好貴，咁所以咧，就算飲完咧嗰啲茶渣咧，我嗰次去拜訪個台灣嘅老師啦，佢都唔想嘥咗佢。你估佢我嚟整乜嘢？ 有啲麥味，係食得㗎， 食得嘅， 食得㗎。Jelly 茶葉蛋啊， 茶葉蛋 係啊，但我諗係我食過最貴嘅茶葉蛋，因為你平日 東方美人茶葉蛋， 東方美人茶葉蛋，你平日都係街邊你嗰啲都係好平嘅茶葉嘅啫嘛，但係佢嗰種特別嘅蜜香咧，係真係淨係東方美人茶先有咯，係啦，咁佢哋飲淨咁，你可以愛嚟煮佢咧，令到佢。真係茶葉入面嘅味道咧，都可以焗埋出嚟。 咁除咗茶葉蛋之外，仲有冇可以攞啲茶葉嚟做啲乜嘢嘅咧？ 其實咧，茶葉入盞啦，都係一個歷史非常之悠久嘅 practice 嚟㗎啦。其實甚至乎講翻咧，一開始咧，茶唔係俾你咁樣嘆去慢慢飲嘅，係啦。 我記得阿醫藥 係啦，第一係 醫用， 第一次一開始藥用 係藥用， 咁藥食同源，咁所以就食用。咁譬如好出名嘅龍井炒蝦仁啦，咁而家咧你去。到雲南咧，我啱睇翻張相，炸茶葉啊，煲燉牛肉湯咧，嗰啲牛肉會特別嫩嘅。 哦，因為佢入邊有一啲嘅成分，令到啲牛肉，所以唔使用鬆肉粉。 鬆肉粉啊！ 下次你想啲肉咧更加嫩啲，你加啲茶葉落去。咁但係嗰啲茶葉係要又係沖過啊，定係還是喺煮嘅時候就咁落啲好似調味料咁樣落去，落啲茶葉落去咁。 如果喺茶山咧，佢哋就用新鮮茶葉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香港咧，你冇呢個條件啦，有幾個地方你可以摘到新鮮茶葉嘅，包括喺大佛附近，嗰度有個茶山仔嘅。 我哋香港， 香港係啦係啦， 係咩？真係唔知喎。 係啊，真係有噶，不過已經好似都荒廢咗。另一個地方咧就係加道里農場，咁佢哋咧都有做一啲係教學用嘅茶樹，咁喺呢啲地方可以其實好。舊時咧，香港係有製茶嘅，係、 哦、 啊，只不過因為香港你人工太貴啦，係咪啊？咁你基本上大家都去咗， 又辛苦喎、 啊，係你又辛苦啦。咁你基本上你呢一啲嘅耕種咧，都已經係喺香港好難繼續去做啦。但係以前係真係有製茶嘅記錄啦。咁喺茶山就用新鮮茶葉去煮嘢食啦。咁而家我哋喺香港冇辦法啦，咁都係一啲已經由製咗做六大茶類嘅茶葉。咁你可能飲完啦，咁你。可以用嗰個茶底，或者係真係新鮮嘅明前龍井，好貴啊！咁因為係真係好嫩啊嘛，嗰個茶葉。你如果用雨前龍井就唔得噶咯喎，食到成口茶渣。龍井蝦仁咧，係因為綠茶好有嫩，係真的可以食埋嗰塊葉，咁會有啲甘甘地。咁樣嘅味道㗎，係、 oh. 啊，即係有啲傳統嘅上海菜嗰啲咧，都仲有呢一個食㗎。 可唔可以講多次個名啊？ 龍井蝦仁啫嘛。 龍井蝦仁。 係啊，你未食過咩？ 我冇食過啊。 咁、你要試下啦。 唔係，我驚我到時咧真係特登去食嘅時候咧，我以為係沖要撩走咗 啲茶葉。 所以大家記住，如果你想品嚐一下一個茶葉咧，記得唔好撩走佢。 係，一齊食。 系啦，茶葉啊，可能當早餐食就唔知得唔得啦嚇，咁啊嘛，遲啲又問下啦。好，咁啊轉頭咧，七點鐘之後分途廣播，咁啊晨光第一線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普通話台咧，會有音樂早點噶，咁啊葉宇波都喺度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點到十點，晨光第一線。 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提名期今日截。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想知道有冇塞车咧？咁啊，留意住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不过之前呢，亦都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咁啊，大家都要注意噶。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在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好，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啱啱就养完声啦。捽完个喉咙几下，准备用一把最甜美嘅声音同我哋听众亮相嘅有交通组嘅 D D。 早晨啊，边有甜美啊？ 甜美啊！我听咗几廿年， 唔系每次见 讲 我， 都系几廿年啊，唔系听错。 新人讲，新人讲，新人觉得每次见到 D D 咧，我都会好开心嘅。 真噶？ 系啊。 系 啊，好有亲切感啊！ 原因就系亲切感啦， 系有亲切感啊！ 系 翻工开 心，只不过觉得佢似妈妈， 唔系，但系笑得好开心，同埋我哋喺走廊经过咧，早晨，都笑得好正。 啱啊！我又覺得 Didi 一直以嚟咧都係好愛同事啦，即係對工作嗰個態度又認真，呢啲都係我好喜歡佢嘅地方嚟嘅。 我都向你學習啫，小白。 又個人咧又夠唔轉彎抹角。直肠直肚呢 个都系能量 啊！系啊， 系啊，太直其实唔系咁好啊，得罪有啲人噶会。 系啊，真少人比魏君子更加好啊！ 同埋 Didi， 我自己觉得啫。 Didi 系会散发一种正能量出嚟。 啊，系啊， 系啊， 系啊， 气质啊呢啲叫。 哇！ 我真系咁开心， 有自唱。 听到你两位咁样赞我，真系，其实都系嘅。最主要系我热爱自己嘅工作咯，都好幸运咯。相信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翻到自己中意翻嘅工作嘅。 嗯， 呢样系真嘅， 系 咪先？咁所以做，既然做到嘅话，梗系俾心机。做啦，啱唔啱先？好咁啊，话俾大家听有啲咩嘢啦。 好， 咁啊，讲俾大家听啦。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开始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啦。咁另外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个樽颈位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咧，有一宗爆水管咧，好多封路啊，比较复杂噶。咁我哋今朝早咧喺运输处收到噶，就系、是、车公庙路啊，大家留意啦。由于车公庙路咧有爆水管啦，咁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翠田街啊。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翠田街咯，咁而车公庙路去大围方向同埋翠田街嘅车咧都不能够咧转入去啊柏澳庄停车场嘅支路。不能够转入去柏澳庄停车场嘅支路啦，咁翠田街嘅车都不能够右转入车公庙路啊！翠田街嘅车不能够右转入车公庙路噶，咁九巴路线八十号 K 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大家留意翻啊！就由于车公庙路啦，翠田街交界爆水管一带咧有呢个封路措施嘅，咁、另外好啦，咁九龙塘嘅对行道咧都系由于个紧急维修啦，牛津道近住对行道一段咧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就系咁啦。 咁交通都。 可以接受嘅。 嗯， 系啦，咁啊天气干爽啊，大家守车啊，应该都会 爽啲啊， 舒服啲，会安全啲， 要安全啊，冇错啊。 朝朝早咧都唔好介意，我哋不厌其烦提提大家吓，咁啊即系酿成交通意外，大家都唔想嘅，所以咧大家小心就驶得万年船。 系啊，其实我哋提一提大家都系关心大家同埋爱大家。我记得咧，我妈咪话过我， 咩啊？ 你唔见我周围去话其他人，我话你都系关心你。 哦，咁啊系， 咁我谂下又系嘅，所以就接受啦。 即系打者爱也 啊 嘛，系咪爱者啊？打多几下啲细路仔嗰啲块面，你咁得意，你搣多几下 啊？嗰个打唔同嗰个打嘅，细细你好啊，千祈我哋唔主张暴力嘅。 所以细路仔咧见到大人有阵时好惊啊。有啲细路仔咧，我见过，好搞笑喎。细路见啲大人嘅时候，一大扎大人咧，佢一见到各位 Andy 好，佢即刻遮住自己块面。两只手即刻揿住自己块面，佢知你拢嘢噶啦，你哋班大人 搣足足啊，系咪啊？ 系啦， 唔得噶，我记得咧，我婆婆咧长者啦吓，咁佢之前话咧，我成日咧好似你咁讲啦，有时搣阿仔嘅块面咧，跟住话唔好搣得多会流口水噶， 系 系啊，成搣块面珠咧，佢会自己流口水， 所以我又第一次听啫。 我唔知啊，唔知我婆婆呃我，唔想我搣，可能佢唔想搣我仔。 我细个咧都成日俾人搣块面噶， 都你有冇流口水？ 细个得意嘛，俾人搣块面啦，跟住咧有啲 auntie 咧，仲成日錫我塊面噶，所以係啊，我都有少少一見到佢哋嘅時候，我都會，我又唔敢攞兩隻手遮住佢嘅，係啊，咁但係都會避一避，跟住咧都唔得啊，都係俾佢錫咗。 你細個係咪肥嘟嘟㗎？ 唔係喎，馬騮乾嚟㗎，我細個。 馬騮乾啊，咁可能你馬騮乾得嚟就生得英俊咯。通常肥嘟嘟先好可愛㗎嘛，係咪咁講先？ 有個面珠燈， 肥嘟嘟， 好可愛㗎嘛。咁講開可愛咧，都講啲可愛嘢俾大家聽嚇。咁因為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而家咧MTR 有個 mobile 咧，真係好好。即係你可以知道好多資訊嘅，佢咧你自己不過要 download 咗個 MTR 個 mobile app 啦嚇，咁佢有一個咧就一喺個頁面度咧就見到寫住 Next Train 嘅，咁嘅英文啦，呢、這個功能咧好啦，幾日前咧就又再升級，已經可以覆蓋到全面啦，擴展到咧九條港鐵路線同埋輕鐵，總共有97個。港鐵車站同埋68個輕鐵車站，全部咧都可以顯示到下一班車嚟嘅時間。咁、你而家可以隨時咧就睇到啦，下一班車到站嘅時間。咁包括頭先觀塘線就比較得意咯，原來觀塘線咧啱啱都係幾日前咧先至新增到全面嘅啫。咁、觀塘線啦，咁原本已經係有 Next Train 嗰度 係啦，原本你撳入去有好多嘢睇嘅。原本咧已經係有港島線啦、東鐵線、南港島線、將軍澳線、荃灣線、屯馬線啦、東涌線同機場快線同埋輕鐵嘅。咁而家咧只要喺呢個 MTR 嘅 mobile 嘅版。就可以看到下一班车到站的时间，可以预计到你自己方便出门的行程，很简单。但刚才我说了这么多条线，除了迪士尼线就係冇嘅啫，咁即係迪士尼線到欣澳得個站嘅啫。 哦，因為嗰啲魔法嘢估計唔到啊。 係啦，太唔知係咪魔法啦，係得呢個站冇，全部都已經全面覆蓋曬㗎啦。啱啱幾日前，咁咧只需要好簡單嘅啫，三個步驟就可以好輕鬆咁樣睇到車到站時間。 迪士尼站係蒙咗嘅喎。 係啊，係冇嘅。Fiki 你又睇唔睇到啊？我見到你係咁 啊，睇到連輕鐵都睇到啊。 係啊，你只要撳入去咧，呢個 MTR 嘅 mobile 度啦，佢個版面就已經有呢個英文啊，寫住 Next Train 啦。咁撳咗入去之後咧。在港鐵的路線圖咧，你點即係點咩啊？撳你自己想揀個車站啦，而家想揀大圍咧，撳咧就見到佢。下一班車嚟嘅時間㗎啦，咁可以睇翻來回方向列車到站嘅時間啦。嗱、例如你身處黃埔站，咁想睇下，調景嶺站下一班車到站時間啦。咁、你直接喺個路線圖上面一撳入去，揀個黃埔站咧，就有顯示咯。咁同埋最好就咩咧？除咗用 Next Train 之外咧，記得用埋咧佢最好用嘅行程指南，我唔知道大家多唔多用啦。 行程指南 同埋 Next Bus 話真係 我知啊，行程指南我有用過。 係啊，我好多次。 行程指南喺邊啊？ 啊！喺版面嘅，好簡單嘅啫。如果係 MTR Mobile 係啦，行程指南。咁啊，撳咗去我就係咁樣啦。有時咧，我想點到點咧，佢會顯示俾你聽邊一個時間同埋點樣轉車係最快嘅。即係你例如你由依度去荃灣西咁樣啦。例如你係如果係搭港鐵嘅，就需要幾多分鐘。如果你係搭西鐵嘅，就需要幾多分鐘。所以好多時候我都利用依一個去就係。 哦，呢、這個我都有用過， 好好用㗎，乜嘢就夠嘅。 可以知道咧，你譬如假設如果我喺呢度翻天水圍又好咁樣，咁可能有好多唔同嘅選擇㗎嘛。 係啊，冇錯。 咁我可以睇到究竟我今日攰攰地，我想轉少啲嘅，轉少啲車，咁我就可以搭邊一條線，可能時間長咗啲啲嘅。 係啊，長幾分鐘 嘅啫。但起碼我可以知道，我唔使轉來轉去，轉咁多次，好用啊！ 呢個真係好有用啊！ 好有用。 即係譬如咧，而家啲線咧都四通八達嘅，譬如去紅磡，我哋都有好多方法啦。你中意游车可又得，你中意几个两个站又得咁。咁佢咧最好一样嘢就系佢话俾你听。 边条线快啲？因为而家咧，因为去到同一个站嘅方法实在太多， 冇错。 有啲咧就系、是、行左边啦，定系行右边咧、嗯？人生交叉点嘅时候，佢、嗯、就话俾你听。 教埋你边个月台转车真系好好用。 系啊，呢、啊這个真系唔错。 咁同埋咧，最唔错系咩？有个叫做 Next Bus 噶 ，Next Bus 可以睇到巴士咧，同埋绿色专线小巴实时到站嘅资讯都睇到。 系、 啊， 系 咪啊 ？Vicky， 你系咪喺度揿？ 我开头咧以为 Didi 系讲话，即系啊，会唔会系 Next Bus 系关于一啲港铁嘅 K 巴啊？嗯、会唔会系一啲港铁嘅巴士接驳巴士先知道佢几多时间系嚟咗几耐咁样啦？但系原来唔系，系绿色小巴啦，甚至系巴士都有，其他巴士都有。 嗰个地区嘅附近，即系九龙塘啦，九龙塘附近所有嘅小巴、巴士都显示到真系非常之好。 系啊， 所以大家咧好好利用啦，即系佢哋既然系咁用心去发言呢样嘢，去科研呢样嘢嘅话，咁我哋真系好好利用咯。咁但系最主要咧就想话俾大家听。最主要咧，想話俾大家聽，我講嘢太快，有時前幾日咧就已經全面覆蓋曬。咁當然你話，誒荃灣港鐵線其實我哋都好好噶啦，荃灣同觀塘線兩三分鐘一班，誒使咩知道下一班啊？但係咁、最主要係利用係咩非繁忙時間啊？因為見到咧南港島線啊，或者將軍澳線、屯馬線嗰啲有成七分鐘先一班嘅、非繁忙啊，我講緊。咁、你可以把握個七分鐘或者八分鐘嘅時間咧，你咪可以知道下一班車嚟嘅時間咯。咁趕時間嘅話，咁啊用埋嗰八分鐘都好啊。 我覺得咧，即係除咗係日头咁大家翻工翻学嘅时候会用到之外咧，就系、有阵时真系好早嗰啲朋友，例如系可能要坐头班车或者头三班车嘅、甚至乎系夜晚，咁你要揾个尾班车，或者你有阵时夜晚嘅时间，港铁个服务都会即系唔系咁繁忙啦，咁可能都真系会去到即系五分钟、六分钟一班咁样， 七八分钟 系啦，咁你咪变咗喺嗰啲时候咧，你就更加好好掌握自己嗰样嘢。例如我已经到咗个站噶啦。咁我已經喺月台，咁我想，例如我想買多包麵包咁樣，第日朝頭早做早餐俾阿仔咁樣，咁你咪可以睇下有冇時間咯。哦，佢仲有五分鐘喎。咁、我再买多个肠仔包都仲够时间。咁但如果佢话仲有一分钟嘅， 咁就唔买啦。 系啦，咁啊入闸啦，因为我唔想佢嘟嘟声我仲冲啊嘛，佢嘟嘟声我又唔敢冲。 唔得，咁所以 系啦，咁扶手电梯我又唔敢行。 系 系啦，咁所以就预翻啲时间咧，就慢慢落去咁样咯。 系。冇錯，同埋咧最主要係咩？哇，東涌線咧成九分鐘一班嘅非繁忙。 哎呀，咁啊真係要開住呢個 app。九分鐘，所以其實咧，你話荃灣線、觀塘線當然密啦，但係其他線路咧可能都係比較疏嘅非繁忙時間，所以大家好好利用呢一個 MTR 嘅 mobile app 咯，真係搭車非常之方便啊！ 啊，唔錯喎，呢個介紹 係啊，真係幾好喺桌面唔係桌面啊版面咁一撳落去第一頁咧，就已經係唔使撳嚟撳去，大家可以好方便睇到咯。 係 啦，咁所以大家應該要知道啊。 佢有嗰啲 Next Bus 嗰啲咧好啊。我觉得佢大方啊， 系咪啊？ 系啊， 直情一睇睇到， 揾埋人哋嗰啲料，哎呀，喺我呢度俾埋你睇啦咁样。 同埋你睇埋最紧要睇到专线小巴，你知道我哋上嚟九龙塘廿九 A 嗰啲成十分钟一班噶嘛？佢话俾你听，走咗班车八分钟后先有，咁都有噶、所以真系好唔错。 系咯， 系啊， 睇下系咪真系咁准先？等我就喺下低企喺嗰度睇下佢准唔准先。 我试埋翻俾你听下。咁啊，最主要就系大家开心啦，多啲嘢去受惠到我哋市民啊。诶、啱啱收到咧最新嘅交通消息，同大家讲下噶，就系窝打老道啦，北行。右转翻去界限街嘅支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支路咧暂时需要封闭噶，就系窝打路道北行啦，即系去翻沙田方向啦，右转去界限街嘅支路，由于有意外啦，咁而家支路咧暂时咧就系需要封闭噶，咁但系咁细车咧就可以过到啊，大车就过唔到嘅，咁啊大家留意翻啦，稍后个会唔会好快脆清理好或者有车龙咧，我哋七点半嘅交通消息会同大家跟进嘅。 如果揸紧大车嘅话就要留意住啦吓，咁啊细车都仲过到嘅。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天气方面咧，问一问。Vicky 咧，出边系咪真系凉浸浸先？早晨， 早晨啊，秋高气爽，真系好舒服，人都心情咧都愉快啲嘅。唔单止舒服，那个天气真系凉凉地啊吓，仲有太阳伯伯出紧嚟啦。 哦，太阳出嚟啦， 系啊，太好啦， 翻工啦，翻工啦。 系啊，大家翻工翻学啦，好舒服喎、今日嘅天气， 正 吓、系啊，我见到蓝天白云添、咁但系远处可能有啲乌云啦，咁但系唔紧要嘅，可能都系阵雨嚟嘅啫。最紧要咧就系享受当下呢一刻，有少少凉风咁啊，出门口嘅时候咧，可能都唔需要太过辛苦啊、因为热嘅时候可能一出门口都已经出晒汗啦。 系啊。 就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出门口，然后咧舒舒服服咁样翻到公司啦。 系啦，就算喺即系街嗰度等巴士啊，都唔会话哇一早就热啊，咁啊啲巴士行过热上加热啊，咁样凉啲咧，咁啊等大家即系翻工嘅时候舒服啲啦。 系啊，同埋户外工作者啦，户外工作者其实咧都翻工嘅时候咧，可能即系夏天比较热啊嘛，而家就舒服啦，即系唔使咁辛苦啦，咁啊所有人都开开心心咪最好啦。 琴日咧，我哋有讲开咧，就系点解咧，我哋嘅树叶即系夏天嘅时候、春天嘅时候会绿色，到到秋天、冬天嘅时候咧就会转颜色啊嘛，系咪？ 系啊， 就会变咗黄色同埋白色啊嘛。甚至咧，我哋香港人都好中意嘅，就系睇红叶啦。咁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就是，睇红叶，可能大家咧第一个谂法就系、我要去元朗，我要去大堂度睇红叶。但系其实咧，要睇咁靓嘅风景，唔系净系第一个地方嘅，仲有其他咧都系市区啲嘅地方咧，都可以咧大家去欣赏得到嘅。咁所以大家而家暂时仲未转嘅，咁但系可以待定落袋，之后咧知道差唔多天气啦，十一月尾啊，十二月嘅时候咧就可以去睇啦。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是。青衣站， 哇！呢、這个好出名喎、啊，青衣呢、這个 系咪青衣公园？嗱，青衣公园嗰度咧系足足有七公顷嘅、哦，咁占地七公顷啦。佢嘅设计咧其实系欧绿色嘅、哦， 系 欧绿色嘅设计啦，同埋佢都唔难去噶，喺青衣站嘅 B 出口咧，行八分钟咧就可以去到噶啦。咁嗰度咧有好多嘅落雨虫啦、水虫啦，甚至系啲红叶啦，咁就会咧俾大家咧可以近之源。即系喺市区近市区之余，亦都可以欣赏到呢啲咁靓嘅风景同埋咁靓嘅树叶啦。咁除咗青衣之外，唔知道咧，小白有冇去过呢、這个？這个以下我讲嘅呢个咧，我细个成日去，我爹哋妈咪成日带我去玩嘅、 啊。 就系、是、九龙寨城，有冇去过？ 我梗系有去过啦，喺亚的九龙城啫嘛，系嘛？ 系喺下面啫嘛。 系咧，亚的仲有单车踩添噶，即系有啲系啊，都几得意嗰度。 我中学咧，成日同学去嗰个单车径度踩单车。 哦，系咩？ 系，我仲跌损过只脚。 好，得，辛苦晒，辛苦晒。 系九龙寨城咧，嗱，啱啱就讲青衣公园咧就系欧绿色啦，而九龙寨城咧就系古色古香噶咯。咁咧有好多雅致嘅嗰啲建筑物啦，有一啲唔同嘅特色啦，而佢当中咧仲有一条径，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就系、是、叫做叶径追红。咁呢条系咩嚟嘅呢？就系、是、红叶径，当中咧佢系种咗一啲嘅大花紫薇啦，甚至系红桑等等多种嘅呢一啲嘅红叶嘅树种。咁所以咧，当有呢一啲红叶秋天嘅时候，秋天同埋冬天嘅时候要转季啦嘅时候咧，佢嗰度成条径咧都会变晒红色。咁、 所以大家咧，所以叫追红咯。 系啦，叶径追红啊，改名都好有用。 梗系啦，梗系啦。 系啦，咁又系咧市区啦，就系、是、宋皇台 B 三口出入咧之后咧就步行七分钟就到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唔需要即系之后可能啊想睇红叶、哦，想打下卡、哦，唔使去到咁远、我哋市区都有嘅，都可以有好多好靓嘅地方咧，可以俾大家欣赏下红叶嘅。好，咁跟住咧之后咧，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嘅天气咧都几舒服啊吓，咁而且咧而家系24度啦，相对湿度69%嘅。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多云，会有几阵嘅阵雨，天气咧就会稍凉。日间咧气温徘徊喺26度左右，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以及系高地就会吹强风嘅。未来一两日风势都会颇大，以及系有雨，雨势咧有阵时都会较为频密嘅。好，咁而家将时间交翻俾你，小巴。 晨光大学。 好啦，咁 Vicky 都仲未返入嚟嘅时间呢，咁电话都已经拨通咗呢，就喺早上7:25啦，就係、是、嚟自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Ringo 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又麻烦晒你同我哋讲下啲汽车嘅嘢啦。咁今日呢亦都想同 Ringo 倾倾呢，咁就係、是、呢、這个电动车嘅保养，因为上次都讲过。咁保养仲有啲咩我哋即係上次又未提及到嘅、啊、我哋可以一起倾倾呢。 好啊，好啊，咁啊，即系而家电动车好普及啦，咁睇住要留意啲事项嘅。嗱，咁电动车个保养咧，嗱、這、呢个第一，咁佢个好处咧就费用平好多嘅，咁、因为咧佢就少咗好多以前油车一啲好复杂嘅嗰啲保养啊，同埋啲组件嘅。咁咧，所以咧就连带性咧啊，可以拉低咗咧佢嗰个。我哋叫后续嗰个养车嘅成本，嗱、呢个好重要啦。买个电动车咧，即系保养咧就会平啲嘅，保养就比较简单啲。因为点解咧？电动车咧，除咗个电池咧、摩打啦，同埋啲电器一啲系统为主咧，咁好多时咧个常规嘅保养咧都比较少嘅。咁一般嚟计咧，电动车最主要咧就话睇下电路，啲电路有冇老化。有冇啲尘啦，螺丝嗰啲有冇松脱啦？日常咧，我哋最主要检查一下咧架车里边嘅一啲最重要嘅轮胎啦，冷气嗰个风格啦，同埋brake皮。嗱，呢几样咧就差唔多咧， 是一架电动车里面主要就是说要做保养的 东 西。嗯。那我正话讲到呢一个电动车主要是靠一个 motor 嘛，是吧，就是叫 motors。咁所以咧就建議咧就係話嗰啲摩打需要有啲潤滑嘅，咁大概5000-5000到60000公里，佢就要就係話潤滑下咧個摩打裏邊嗰個軸芯。咁嗱呢一啲咧就係需要咧係廠做嘅保養。咁另外咧我哋自己要做嗰啲咧，譬如一啲輪胎要保要留意咧，即係揸車啊，不論油車或者電動車啦，佢個胎紋咧。胎嘅花紋有冇一啲即係走埋一邊咧？有冇硬化咧？因為個胎氣咧，對於嗰、那個就電動車嘅找著力都好重要嘅。甚至嘅咧，有冇線胎啊呢啲？嗱，呢啲咧就係我哋自己要留意嘅。 係，我哋有冇 胎咧？對於個電動車非常之重要。 我哋有冇話幾耐咧就要測試一下個胎究竟嗰個越硬嘅程度係點樣啊？ 一般嚟计咧，你过咗一两年车以后咧，你就要留意嘅。因为点解咧？一两年车咧，你不断咁行车啦，有时会即系有重量啦，或者个路面咧不停咧摩擦咧，你就要留意一下自己嗰、那个轮胎嘅保养。咁当然咧，电动车另外一个好重要咧，就系、是、个 brake 个制动系统。咁一般嚟计咧，个制动系统咧，佢有3-4万公里咧，可以檢查一下一啲 brake 油啦，咁同埋咧就係話嗰個 brake 嗰個制動嗰個能力好唔好？因為點解咧？電動車我之前都提過，因為咧佢最主要除咗踩 brake 之外咧，因為佢有 regen 就係話咧嗰個動力回收嗰個系統嘅，咁咧故此踩嘅 brake 咧就唔需要經常去踩。咁但係咧，你都要留意一下嗰、那個我哋嘅 brake 皮嘅壽命咧，有冇一啲顯著嘅磨蝕啦，有冇一啲嗰樣嘢？咁但係通常一般咧都要3-4万公里咧就要做呢、這個制動系統嘅一啲我哋叫做檢查啊或者更 啲啲。Ringo 啊，我想問一下咧，而家譬如啲電動車都有好多 AI 去幫手啦，咁其實佢會唔會真係叻到咧？就係話先生你嗰個 brake 皮咧就要換啦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啲咁樣嘅warning 啊咁提下你啊，或者同你讲话你上次换轮胎系几时？咁又温馨提示你个轮胎已经行咗几多万咁，又系时候就要睇睇啦。咁会唔会有成日有呢啲咁嘅提示噶？ 有嘅，当然咧，即系话，譬如话嗰个制动系统咧损蚀或者 brake 油唔得咧，就会有 warning 嘅。 哦， 同埋咧，即系话一般行咗1万、2万、3万公里咧，佢都会有士巴拿仔咧，即系叫你咧系要去 check 一 check。嗱，最重要咧，电动车咧就要留意翻咧。 我哋得翻5秒咋 ，Ringo。 系 时间差唔多啦吓，咁不如下个星期再讲啦。好啦，唔该晒 Ringo， 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提名期今日展开，行政长官李家超鼓励爱国爱港人士尽早报名参选，政府会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他要求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带领相关部门做好区选宣传。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表示，正是規劃安排，方便身處內地港人在區議會選舉回港投票，票站可能設在邊境附近，讓港人過關後盡快投票，正敲定細節。有報道指民主黨將不獲入閘參加區議會選舉，曾國衛說資格審查委員會還未開始會議，目前話邊一個政黨同參選人符合資格係言之尚早，佢冇聽過任何指令，邊啲參選人可通過或不通過，當區選提名期結束，資審會將盡快召開會議進行審查。以巴衝突持續至今，造成超過4100人死亡，其中加沙佔2700多人，以色列就有1400多人死亡。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宣称正挟持200-250名人质，包括多名外国人，又说当条件成熟时会释放外国人质。组织亦首次发放相信是人质的片段，显示一名讲希伯来语和手臂受伤的年轻女子说自己来自以色列中部，并恳求获释。加沙连接埃及的拉法口岸星期一晚据报遭到空袭，国际援助组织就呼吁尽快让救援物资经口岸进入加沙，以免当地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枪手在犯案后逃离现场。事发在当地时间晚上7点左右，警方接报到场并封锁调查。有报道指疑犯开枪时曾高叫真主伟大，而社交网站流传一条影片，显示一名讲阿拉伯语的男子宣称对枪击事件负责。联邦检察官正调查案件动机是否涉及恐怖主义。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在谴责袭击时证实两名死者都是瑞典公民，而因应袭击，比利时当局已经将布鲁塞尔的反恐级别提升到最高的第四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6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的风势颇大，同埋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讲意外事故啊，太子道西右转界限街之路咧有意外嘅。咁现时咧，太子道西右转界限街之路咧就受到影响，咁啊只可以俾细型啲嘅车辆通过嘅，大型嘅车辆咧行唔到，一带系多车嘅。太子道西右转界限街之路因为有意外，而家咧只可以俾细型嘅车辆通过，一带系多车噶。咁至于隧道方面咧，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去到理工大学就较为多车。东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过去港岛隧道入口范围一带是比较繁忙嘅。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嘅龙尾比较长啦，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嘅龙尾喺石门村附近。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而家车公庙大围嗰边吓，车公庙路咧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车公庙路去大围方向都有改道措施。元翠田街去车公庙路方向咧，都系有改道嘅措施噶。仲有就系九巴嘅路线80号 K， 而家系要改道行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多车啦，龙尾排到去马场。后一啲嘅套路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去左转呢个大老山嘅支路咧，都系多车，龙尾去到科学园附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在10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主要公共图书馆派发。详情请浏览施政报告网页。 2023年香港男子甲一组篮球联赛， 10月17日星期二晚上10:30，南华对南青。 传统劲旅南华面对以青年球员为主的南青，究竟可不可以轻松打开胜利之门？ 十月十八号星期三晚上十点半，康仁福建对香港东方。 喺银牌赛获得亚军嘅香港东方实力非凡，康仁福建究竟可唔可以偷鸡取得胜仗？ 香港男子甲一组篮球联赛，港台电视32播出。二台话你知。 分定唔分呢？诶、哎，都系分啦、 啊。哦，你想同我分手啊？ 唔系啊。 咁你想分咩啊？ 我想将面前呢一个二十公斤嘅大箱分成四个五公斤嘅细箱咋？ 梗系唔分啦、啊，搬一次方便好多、啊。 梗系唔得啦，搬运前呢，我哋要先评估货物嘅重量、形状同埋搬运嘅距离。如果物件太大嘅话呢，就应该将佢哋分开包装。虽然件数多咗，但系搬起上嚟呢，货物系轻咗嘅，对身体呢冇咁伤㗎嘛。特别系如果距离远嘅话呢，就要用手推车呢一类辅助工具啦。 明白，咁我望实你搬先。 一定系想望实我强劲嘅臂弯呢？ 我系望实你条腰咋。搬重物嘅时候腰要直，仲要用大髀发力，同埋唔好扭腰，咁就冇咁易整亲啦。 你帮手搬啊，我咪冇咁容易整亲咯。 唔得，我哋讲好咗分噶嘛。 分咩啊？ 分工咯，我出口，你出手，快啲搬啦、 啊！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罗莉。 二台话你知。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早晨，7:38，Vicky 睇睇个天气啊！今日咧出门口嘅时候咧，都真系凉咗同埋冻咗。我自己咧系着错衫嘅承认，因为一落街嗰下咧，突然间哇，摄一摄咁样，跟住即刻就鼠上自己个交通工具嗰度啦，跟住就喂嬲翻件衫先。咁但系咧头先咧赶住翻嚟嘅过程之中咧，又将件长袖嘅衫就摆咗喺架车，咁所以咧入到嚟直播室咧都系短打、短衫、短裤咁样。 嗱、哦，好在咧就系我哋直播室咧就系有 locker 我哋，我哋可以长期放件褛喺度。我今朝都着错衫啊！上星期我哋咪着晒长袖衫嘅，凉凉地， 懒醒噶嘛。 今日我都系着咗短袖，系、一翻到即刻揾翻件褛先咁样。 同我哋睇下详细嘅天气先。 好啊，好啊。嗱，今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多云，会有几阵嘅雨，天气咧就会稍凉嘅。咁日间嘅气温咧大概会徘徊喺26度左右，会吹清劲嘅偏东风，岸以及系高地会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风势都会颇大同埋有雨嘅，雨势咧有阵时都会频密添嘅，即系可能呢几日都会有落雨啊。大定把遮喺手袋咁啊，最安全啦。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系啊，咁啊，今日大风啲啦，咁如果可以咧，就配备一下件风褛啦。无论系朝头早老友记去晨运啦，饮早茶啦，定还是喂翻工咁啊，翻工咧都唔系个个中意。穿著件西装褛啊，或者套装裙咁样，想轻松啲咁啊，睇嚟咧平时嗰啲防风啊，或者咧防风防水嗰啲风褛咧，通常帮得到手啊。 哇，我好中意穿嗰啲外国咧好兴嗰啲叫防水褛，好，我觉得好有型。 但系咧嗰一件衫咧入到嚟直播室系最烦。 系啦。因为你会有风褛啊， 因为会有啲唰唰唰嗰啲声， 一喐咧就唰唰声唰唰声。 其实都唔系唔着得嘅，一开始譬如当今日一坐落嚟开麦咧，阿 O 着咗嘅话咧，其实你头嗰两三分钟已经听到嘅咩，跟住自己都听到咧比较唔耐烦啦，跟住就会唰一声咧除咗件风褛去咯，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做电台咧个耳朵一定系最敏感噶啦，有阵时都唔想喺直播期间有任何嘅。 古怪聲響出嚟啊！咁即係舊時就老師教落啦，即係教你廣播嘅老師教落。啊，一入到直播室咧，一定要教震機嘅，唔可以dring 一聲收短信嘅。咁樣其實我而家久而久之咧，其實成部手機咧都好少係教 有聲， 係有聲， 我都係全靜音嘅， 全靜音咯。所以有陣時大家又啊，點解揾咗你？睇唔到，其實都起碼有十年，我係搞靜音模式去生活㗎啦。咁但係都有震盪嘅、震動嘅咁樣啦。好啦，嗱，Vicky 今日同你講下啦。咁啊，天氣啦，轉下呢個秋冬風啦。咁係時候咧，就諗下下年啊嘅呢個假期啦，2024年嘅假期攻略咧就出咗嚟啦噃。係啦，咁啊最靚仔咧，暫時幫大家睇到咧農曆年啦嚇，二月嘅時候。嗱，由年三十晚礼拜五开始咧，放嗰半日假开始，跟住直数落去18号，18号啊，请大概三日假就放到9日至10日啦。点解话9日至10日咧？就系、是、如果你去啲近啲嘅地方，其实你礼拜五嘅时候已经系去咗，譬如 Bangkok 啦，近啲嘅地方，譬如越南啦，譬如两三个钟头飞到嘅。譬如周边地区啦， 海南岛 系海南岛啦， 我呢个我想去海南岛， 系啦，类似等等啦，咁样凡此种种啦，咁你其实礼拜五咧，即系讲紧二月九号咧，已经享受紧你嘅假期啦。咁当然你话喂唔系、年三十晚唔系食团年饭，唉，依家好多香港屋企都醒啊，年廿九嘅团年，年廿八嘅团年啦，特别如果你有家室嘅话，团两次噶嘛，即系除非你话哇，即系两边即系叫做外父外母同埋老爷奶奶都好咬言咁样，可以一家人共嘢一炉咁样食啦，即系一张台搞掂晒，但系通常都分开食嘅。 唔系，不过而家有阵时咧，我哋都会选择就系、是、啊，会不如提早啲啦，冇咁贵啦咁样，同埋可能选择多啲又唔惊咁多人，又唔使等咁耐位。 系啊， 所以提早都有好处噶。 嗱，请三日放到九日假，或者咧，好似阿 O 咁样讲，如果你咧拣个近啲嘅地方飞嘅话咧，其实已经咧请三日有10日假嘅。 系。 咁咧呢个系最靓仔嘅假期。咁你可能会问话，喂，阿 O 请边日啊？咁攞个schedule。出嚟攞个日历出嚟啊！14、15、16，请呢三日，即系请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你就可以咧达到呢个圆满嘅放十日嘅假期。 嗰三日咧就系初五、初六、初七嚟嘅。 系啦，系啦，好，跟住你一定会问话，喂，几时仲有机会连续放十日？因为你会同个同事仔夹噶嘛，即系譬如你话，喂，二月嘅时候 Vicky 放咗，小白放咗，咁我梗系留守啦，或者嘉明梗系留守啦，但系调翻转头。喂，仲有冇机会先嚟啦？机会嚟啦，飞云咁啊！嗱，三月至到四月咧，横跨嘅呢个假期，就系、是、噔，就系、是、复活节加上清明节嘅假期啊！吓咁啊，3月29号咧，本该咧就已经系啊呢个复活节嘅假期嘅第一天啦，即系礼拜五嚟啊！咁你点请假咧？就系、是、请咧，大概系请4月2号、4月3号同埋4月5号啊！因为咧4月4号咧就系咁啱就清明节啦，呢个咧亦都系啊，戳到一个连续记出嚟嘅个请假攻略就系、是，只要你咧愿意请三日假咧，或者你公司肯俾你请三日假，或者你嘅老板们咧可以俾你啊去请三日假嘅话，你就放到十日啦。嗱，如果你咁幸福，二月又可以放十日。 3月又可以放10日，哇！抵啊！ 咁你就已经有接近20日嘅假期啊！咁20日嘅假期，如果你再加埋呢一个吓，等大家即系礼拜二嘅时候充满动力啦，一讲放假做打工仔啊开心啦！我深信香港仔咧，系香港地咧，一定打工仔啊！多个老板嘅，虽然而家多咗好多自雇人士，好啦，咁所以咧，取悦打工仔咧，一定系纳到最多嘅听众群嘅。OK， 咁再请埋呢一个就系5月啦，五一劳动节嘅假期啦，就系、是、请两日咧放到5日啦，咁啊就系、是、只要咧请呢个5月2号、5月3号咧就接住咧就可以放到5日嘅假期啦。咁呢个都系正嘅。咁如果你话喂，好似阿 O 咁样讲。第一下农历新年请咗接近9日10日，跟住第二下清明节再加复活节请多10日嘅假期，再加埋头先个五一黄金周，其实你下年2024年嘅上半年咧，已经系接近放到24日假噶， 好正。 請，但你真請嗱，你放24日假咧，你真請係請咗7日嘅啫。 嗯， 係有個乘數效應喺當中噶，唔止啊，超過乘數效應添啊。咁所以咧，即係一講放假開心，嗱10日嘅假期。嗱，俾你放啦，你会飞去边啊？嗱，香港人咧就一定系谂住，就算你唔飞足10日，嗱、飞足10日好吃力噶。 系啊，要翻到嚟香港咧，要休息一阵先噶。 嗱，香港人咧真系好识养尊处优嘅，用呢四个字就啱数啦。咁头嗰一日咧就俾大家喺屋企 hea 下先，跟住咧 执下行李。 第二日假期咧先开始飞，跟住咧假期尾巴之前嗰一日咧。好翻嚟香港，收拾心情啊，執下衫啊，攞啲去旅行嗰七至八日嘅衫咧，去洗啊，洗完之後晾乾佢啊，仲有時間翻去同媽咪食餐飯。 係喎、 啊，係啦、 啊，你去完旅行梗係攞手信翻屋企俾屋企人㗎啦。 係啦、啊，成件事咧。啱晒数，啱啱好。但你会飞边度呢？如果下年有个咁长嘅假期， 假设真系前减由后减减咗两日 啦，系啦，嗱，你总共依家嗱，依家同你讲，总共我头先用咁嘅请假攻略咧，上半年2024年咧，系帮你放到24日假 ，total 24日假，嗱，唔系连续放啊，10日10日咁样放啊，你会去边啊吓？ 我自己咧其實有心水嘅，我自己都好想咧，即係之前就同屋企人去咗澳門玩啦。我就希望如果有一個長假期同屋企人去咧，我就真係有之前有同佢哋講過嘅，就係想去海南島。 去海南島， 係啊， 海南島玩唔到咁多日嘅喎。 放鬆咯，就係、是、休息下咯，去睇下風景啊。 三四日咁樣啦。嗱，我咧就諗住二月，其實我買咗機票啊，我二月會去羅馬嘅，係、啊，咁大家唔好同我爭請假，因為休市啦，係啊，你都俾我長年累月咁樣對住個市升升跌跌都要回一回氣嘅。不過除咗去歐洲之外咧、其實你如果真係申請到公司嘅十日假期，或者用呢啲放假攻略去放咧，我好多朋友咧近幾年，特別係自己呢個年紀，大概35歲打上啦，35+42啦，呢段時間咧會選擇去南美啊，因為咧近呢幾年咧啲飛機啊發達咗啦，即係唔需要轉四程機先去到南美洲啦，咁而且大家又會透過好多旅遊節目咧，知道啊，譬如啊去到南美一啲地方啊，有啲叫瑪雅文明，或者有啲唔同嘅森林，或者树林、热带雨林，即系能够睇嘅嘢咧，系好有趣味嘅。同你过往可能正常香港人个出发就系、是、啊，你大学生年代就去周边地区啦，去完周边地区，跟住就去日本，系啊，赚到个钱啦，跟住去泰国松一松，跟住咧开始认识内地，咁我哋翻去北京、上海、南京，有啲历史文化嘅嘢可以认知。再远啲啦，跟住我哋第一次去欧洲大陆啦，去欧洲，去英国或者去意大利、去法国，好多人 honeymoon 都系拣去啲地方嘅。咁、你话另一啲咧就叫做消闲派啦，就是、马尔代夫咁样。咁当呢啲地方都去晒啦，呢啲拼图都集齐晒咧，好多人即时就会谂：哦，南美洲都几有趣、譬如去下墨西哥，譬如去下秘鲁，譬如去下马丘比丘。我身边都多朋友咁样选择咯。咁当然啦，去南美咧，你就要打好多唔同嘅疫苗啊，打好多针啦，即系关于嗰啲黄热病啊等等咧，依家都仲系会发生嘅。咁、所以无论去边度，你听完头先主持人讲嘅旅游攻略咧，心痒痒 ，plan 下可以嘅，因为今日系礼拜二啊吓、放松少少心情，仲有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咧，有排你玩啊！ 少年回不去，烽烟里每个梦压力般粉碎，定睡在13岁躲不开某地里，地盘毁的堡垒未许反对，世界残酷默许他死去，我与和平依据要问谁？ 懂爱上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若懂爱。少年回忆里多风趣，每个梦境开出花蕊，笑笑才十三岁，天真得怕落泪，像迷失堆堡垒，泪水冲去，世界残酷或许赶不退，你已同情心去爱护谁，人人若懂爱共存在，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斗争不再，谁怕讲将来再感慨，或发现到各自精彩，交织起来，终比各自离开更易寻到爱。别怕爱和爱传开，谁衷心想惹来，眼前伤害，期望里可再感受爱，同爱互抱在沦亡的人海。人人若懂爱想得开，人人被爱彻底覆盖，谁怕讲将来再感慨，像摧毁所爱，人人在悔唱爱不爱，谁想眼泪占用掉爱，但愿良善永存不改， 佢系 JW 十三岁的天堂。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嗱，啱啱咧就讲咗好多咧啊，请假嘅攻略啦，去边度玩好啦。嗱、留翻去香港都大把嘢讲。 啱噶。 嗱，大家。我哋都未到退休年龄啦，系咪？ 退噶。 有冇谂过心目中你嘅退休之旅系点？ 唔俾我讲，佢唔俾我讲。系啊， 依家我半退休状态噶啦。 系咩？ 我退而不休， 系啊，佢退而不休， 系啊， 佢都好努力做嘢 啊。 我就半退休噶啦。 因为咧，诶，算啦，嗰啲大家利是啊，唔讲啦，你继续讲啦。 系因为嘅，放松下啫， 冇嘢啦，冇嘢啦， 放松下。 有好多咧，就系退咗休嘅人士咧，好多夫妇啊，其实咧都各自各精彩，大家自己去 happy 啦，即系可能佢同朋友去旅行，嗰个留喺咧系。做咩？ 冇嘢啊！你繼續講。 咁咧，但係其實咧，除咗去旅行一齊去旅行之外咧，其實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因為最近咧，我就發現咗一個機構咧，就係舉辦咗啲咧係 for 就係退休嘅落齡嘅人士嘅，咁就俾佢哋去參與嘅。我發現當中嘅活動咧好吸引，因為有一啲咧我自己咧都未玩過嘅，譬如就係 你咁吸引，我再將我嘅退休年齡再褪早褪早一兩年，你講嚟聽下先，係咪真係咁吸引先啊？ 究竟有啲乜嘢體驗呢？香薰夫妇按摩班啦， 哦， 独木舟体验啦， 喂，呢个好玩， 地壶球运动班啦， 停一停先，嗱，我哋讲咗 逐 个 逐 个讲， 逐个逐个讲， 你嗰个香薰夫妇按摩班都几好，如果你退休年龄，我大概65岁退休啦，即系大概65至嗱，即系冇法定年龄嘅香港，即系你可以， 你揾够你自己咪中意退休咯， 有啲人40岁都退休啦， 有啲劲嗰啲20几岁先， 30几都得， 冇讲嗰个年龄，即系单纯咁样，喂，其实你60多70岁两夫妇咁样学下呢啲香薰治疗 按摩， 大家咧冇咁容易暴躁、啊。 同埋香薰按摩咧，我觉得成件事都几浪漫啊。 系啊， 哇，衰猪啊！舒唔舒服啊？哎呀，呢个位置有我， 个膊头啊，有帮你松一松佢先。 有啲嘢咧，你年纪一大咧。就唔鹹濕噶啦，係你到七十幾八歲咧，就變得好浪漫啊，好恩愛噶啦，即係個説法好唔同 老夫老妻噶啦嗰啲啊， 有個伴伴係 啊，你十八歲啊，十九歲咧，你就會覺得哇咁鹹濕嘅呢啲嘢咁樣啲僆仔啊咁樣，咁但係你一變到七十幾歲做咧，你就唔鹹濕噶啦，係啊，應該係咁嘅，我嘅理念都係咁解讀。 哎呀，你個五十肩都好多年咯，五十歲陪住你陪到你七十歲咯， 等我幫 你整走佢咯， 好你捽捽佢先。 系啦，捽走佢， 跟住叫话老公大力啲，大力啲捽咁啊！好啦，嗱够啦啊，完结啦，我哋呢个题目，下一个课程，下一个课程， 独木舟体验， 独木舟又要讲一大扎咯， 系咪？你 独木舟咧？其实咧， 拍老公大力啲，大力啲撑咁样， 撑系啊， 系啦。其实咧，独木舟我唔 系 好建议玩，我后生细仔咧，我都觉得咧。你冇撐開咧，條腰咧都搞唔掂， 所以獨木舟咧，有啲就要玩玩得勁啲嘅咧，喺激流玩嗰啲咧就梗係誇張啦。咁你揾條靜靜地嘅河， 泛舟 靜靜地嘅河咧，咁我就覺得 OK 啦，係啦，唔係好喐嘅，因為真係好嘥力㗎，係 啊，會喐到 都退休。 不如我咁講啦，依家好似研發緊一啲電動獨木舟嘅， 有啲咁嘅事， 即係好似電動電單車咁樣，你中意踩一陣又得。用下电又得， 咁不如你个快艇， 快艇可能又 handle 唔到 咧，快艇太快啊， 快艇要考牌啊，系啊，要考牌，你可能少少地，可能俾十公里你，即系十 km 嘅行到最高时速，咁你咪又喐到，又唔使好大力， 感受得到， 系啦，呢啲就系俗称嘅乐龄科技，咁你去到讲真，你七八十岁，你个个都咁好臂力，咁好腰力，可以 最好有 AI 独木舟话俾你听，设定路线，主人你想去边。哦，我今日想去嗰个岛兜一兜。 AI 独木舟或者即系睇下个乐龄科技点样去演绎啦，因为呢个都系近呢一两年香港最新探索而探索得嚟，又有个领先地位嘅喺亚洲地区嘅。 系咁，跟住之后除咗呢两样之后咧，仲有地鼓球啦，地鼓球有冇玩过啊？其实都几容易玩噶。 系咩啊？咩系？ 就好似冰球咁样啦。 哦， 系啦， 即系 冰壶 啊。系啦，冰壶嘅草地板， 咁你点捽咧？咁佢嗰个我理解唔到喎。 佢咧本身，我喺我仔学校玩过，因为咧佢嗰阵时有啲运动会，佢一碌嘅时候咧，佢一块特别嘅毡嘅，系啦，咁你碌嘅时候嗰啲特别线嘅，系啦，咁你就做到嗰个 硬系有冰个效果， 系硬系有冰个效果嘅 ，OK 噶， 几得意呢个， 系啊， 你搵条片嚟睇下。我想睇啫，我想嗰个特别地毡系咩？ 我 转头 搵翻俾你睇啊！ 即系佢都系仿如有冰壶咁样去玩。 佢系啦，类似嗰个玩法嘅。 喂， 好好喎 ，Vicky， 你仲讲多一个活动嚟啦。 嗯， 我决定咗听日就退休啦。你讲多一个，你讲完我即刻讲退休噶啦。 喂，你讲个衰啲嘅。 社交舞。 我社交舞冇兴趣。 我成嗱，如果唔系听日走，我都唔知点算啊！话 我最唔中意睇跳舞，我最唔中，我人生跳过两三次舞， 仲要老咗跳， 我人生跳过两三次舞。都系贡献咗俾太阳计划，你都系啦。 我都系，唔系我除咗贡献俾太阳计划之外，我仲贡献咗俾 Countdown。 系 Countdown。 以前嗰个时代广场 Countdown， 我同 EO 都同系啦，佢哋一齐跳， 系啊， 我想睇你哋跳舞， 跳到我呕血，你知嗰阵时。 我哋嗰阵时后生先得跳，依家冇噶啦，老咗唔跳舞 噶啦。 搵 我哋跳噶啦， 系啊，要搵你跳， 系啦。 你就 揾你同船仔， 系啦， 咁船仔好中意跳舞。 我哋都系睇翻啲乐龄长者跳呢啲社交舞。 船仔同 Brian 都好中意跳舞。 喂 ，Brian OK 啊， 系啊， 一生出嚟跳舞嘅好材料。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境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嘅时间，25度气温，相对湿度咧65%啊！提提大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今日大风少少啊吓，咁啊，唔知会唔会吹乱咗啊个头咧，或者吹乱咗股市咧？今日咧就要啊，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跟进下港股表现啦。咁啊，港股咧，琴日都麻麻地啊吓，咁啊要跌嘅。两日咧累跌咗597点啦，失守咗20天线。不过咧，今日系咪有机会咧失而复得咧？点解啊？因为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升啊，道指咧升接近差唔多300几点啊。咁啊，联储局嘅官员咧就又出嚟啦，啊放风啦，咁啊话啊大家定啲嚟，唔使惊咁样。咁但系咧都真系。好似日日都唔同出口術，一日咧就放鹰，一日就放鸽，一日再放鹰，一日再放鸽。好啦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一下点搞法好咧？呢、這个关于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嘅预测，而对于投资市场嘅影响，系咪都系似系今日升听日跌咁嘅格局咧？ 咁啊，呢个因素当然系重要嘅，因为就睇翻其实之前港股方面咧都系比较差，就因为嗰个系债息方面咧就升得比较厉害嘛。咁啊，30年债息方面咧升到去5厘嘅水平啦，咁就令到实质利率方面咧都高企啊，咁好多嘅金融资产方面咧都受到影响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近排，因为就联储局方面咧就啲官员嘅言论咧就似乎就真系放翻一啲鸽嘅，咁所以令到债息方面咧个上升嘅压力就舒缓咗，咁就变咗咧呢个系好嘅。咁我相信咧就暂时咧就应该就加息方面嘅周期咧有机会都真系去到尾声嘅。虽然咧就系通胀就其实当然唔会话即刻解决啦，因为其实而家虽然话嗰个通胀系舒缓，但系你睇翻嗰个 CPI 方面咧，都系讲紧3.7% 噶嘛，都系远高于咧就系联储局方面咧嗰个目标嘅通胀嗰个水平2%噶嘛。但系只不过咧就系开始慢慢就系见咗顶系即系回落，即系开始慢慢系即系叫舒缓咗啦。咁所以变咗咧就再大幅加息嘅机会咧，就相对嚟讲系比较低，甚至乎有机会而家讲紧咧就系出年嘅下半年方面咧就可能会减息啦。虽然嗰个点阵图就显示减息嘅次数比之前原本预计系少咗，但起码个方向都叫做系调转啦，系减啊。咁所以变咗，我相信就嗰、那个压力，即系个加息压力方面咧，就冇之前咁大嘅，咁所以有利翻第四季方面咧，无论美股又好啦，港股又好啦，应该气氛系会啲改善嘅。 咁啊，睇嚟有机会气氛改善咧，再加上配合埋政策出台咧，就应该帮得到手啊。因为咧近呢几日啦，咁啊中央咧都几箭齐发啦，又嚟啊，包括咧市场啊传出咧内地考虑咧设立呢个政府支持嘅平准基金啦，规模咧数以千亿计嘅人民币啦，咁呢个就系放水嘅其中一支箭啦。咁另外咧，琴日啊，中证监咧就宣布阶段性咧收紧啦呢个融券啊，即系借货沽空啦，包括咧上调咧呢个融券保证金嘅比例啊。咁意思系乜嘢咧？即系唔俾你狂沽咯，出呢个限沽令咯，类似系咁样啦。嗱，两招齐发咧，市场再预测仲有多招，应该国家队个放水。呢啲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咧，有机会啊，再扫一 round 喎。嗱，呢啲都系市场嘅消息啦。咁当然啦，每一样嘢咧都睇到中央咧想加大力度去救一救个金融市场个气氛啦。咁样好啦 ，Kenny 交俾你分析一下，有冇机会咧？即系叫做投资气氛咧，都有机会藉此而改善咧。 应该我谂进一步再出招嘅机会都系大嘅，即系其实睇翻就中央方面今年都无论系经济又好啦，或者系货币政策又好啦，或者系嗰个股票市场都好啦，都即系出咗唔同嘅即系招数啦。但当然就唔系话啲话一出就即系吓亲你啊，好劲嗰啲即系好爆炸性嗰啲。咁但系见到佢就系每样咧就系逐啲。咁其实都系睇到加埋落嚟嘅话咧，都有啲效果就会走出嚟。尤其是经济数据上边咧，咁你。见到足底嗰个情况都系应该都确认得到嘅，咁但系当然股票市场气氛啊，或者股票市场成交方面咧，就未必即刻咁快有个好大嘅改变喺度，但系起码就都 show 到一个系即系。 點都精神上支持一下啦，或者係一個即係姿態上面都睇到即係中央方面咧，都希望個市跌到呢啲位嘅話咧，就應該係即係見到底啦。咁我諗就預期係會繼續好多嘢做嘅，但係個效果要幾時顯現咧？咁我覺得要慢慢時間咯。同埋而家內地方面個市咧，就唔係話啲人係惡性做空啊，或者好多人沽空而令到佢即係出跌嘅。咁啊，最主要就係缺乏信心啦，同埋都係。即係大家個投資嘅意欲方面唔係咁大咯，咁所以限制沽空嗰啲嘅話咧，就未必一時三刻咧就即刻可以推動到個市，但係起碼都係方向係啱嘅。 嗯，咁啊再睇埋啲新經濟股份咧，其實連日嚟咧都跌得幾多，同埋幾急，同埋幾深啊！個別一啲我哋成日提嘅 ADMXJ 啦，咁啊，即係特別係只 J 啦，咁差唔多咧就跌到落去咧上市嘅低位啊！琴日好似都破一破啊，睇翻個價格方面啦，咁啊睇嚟電商呢一段時間都爭啲，但係盈利有機會就係我哋都預示雙十一啦，有冇機會踩一踩？个销售，从而另一众嘅电商股有起死回生嘅迹象啦。 咁京东系特别差啲，因为京东方面咧就，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就较早时佢咪推出100亿嘅一个系即系大型嘅一个推广，就系话打下沉市场嘛。咁原本大家都 expect 话使咁多钱，咁其实可能会影响个 profit margin， 咁呢个必然噶啦。咁但系如果你买到个 top line 翻嚟嘅话咧，都 OK 啊。咁但系而家你见到咧就系、是、最早今个礼拜跌得犀利咧，就系、是、其实依、這个系 大行啦，又 check 佢目标价，同埋佢管理层又闹咁教啦，嗰、那个做啲古怪事出嚟啦，系啊，呢、這个都好似睇报章都有报及报道到。 系啊，咁嗰、那个盈利即系、就是、个 top line 嘅指引啊，就系、是、得低单位数字啊，咁所以呢个就会令到大家会有啲失望喺度咯，因为原本谂住烧咗咁多钱嘅话咧，都应该买唔到bottom line 都买到 top line 啊，咁但系见到 top line 方面咧都系咁少嘅增长嘅话咧，咁大家就会比较担心啲。咁呢個亦都引申咧，就電商行業上面咧，大家可能會有啲開始有啲反思，就係話去到而家呢個發展到呢個情況嘅話咧，會唔會開始個增長都係會放慢咧？因為尤其是呢個係京東方面咧，咁佢哋又除咗賣第三方產品之外咧，又有自營產品噶嘛。咁究竟喺個同一個平台上面咧，個競爭會係唔會加劇咗咧？會係究竟其實平台會幫助咗啲小商家嚟到增加個銷售啊，定係反而調翻轉咧，就剝削咗小商家個市場佔有率咧？咁呢啲都係令到投資者開或者市場開始就睇翻電商究竟發展咁嘅路向係點咯？ 係嗰陣時記得咧，另一隻股份即係美團啦，都有呢一類嘅推演嘅。其實就話講嗰個社區團購，就係話究竟會唔會壟斷咗成個銷售啊？本身連街口嗰檔賣菜，可能都因此而被大集團去攻陷之後，就連嗰檔賣菜都冇得做啊！究竟會係點去推演？咁啊，电商当然做市民买嘢就便利啦，但会唔会扼杀咗一啲小商户嘅生存嘅机率咧？呢个都系头先Kenny 所提及嘅一个重要嘅一个难目咯，系嘛？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就电商平台嘅发展初期就希望可以即系推动到咧，就系电商家方面咧就做多啲生意啊，降低嘅成本啊，增加效益嘅。咁演变落去嘅话咧，就其实好似以前嗰啲二选一啊，或者系一啲垄断市场嘅情况嘅话咧，就调翻转咧，就反而平台咧就赚得最多钱啦。咁其他嘅持份者方面。那個利益就受到影響，所以呢個係國家點解會推出咗個整改政策咯。 咁投資者就可以喺呢方面咧多多研究，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Kenny 啊，頭先有提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好啊，主持人都冇嘅。咁啊，聽日再同 Kenny 傾偈，拜 拜。 越弱势，越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无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 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 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夜错误里坚持。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随意。讲分手吧，你知没法子，谈下次即使单身没靠意，共勉之还算可以。从前是你极大意，现在别要轻视建议。错越极致，越令我怀疑。就似伴侣，就像照镜子。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相思。最致命歌词，即管开口吧，你知，若再拖再没止，讲分手好吧，你知，做旧伤留残次，即使单身欠靠倚，共勉之，谁不知，从头做你，尽力试，绝望别要忽视。建议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八点二十六分可以同 Vicky 同小白咧讲下呢一个咧关于庙街夜缤纷咯。 哦，咁啊有咩进展？ 依家咧就初步有啲定案啦，咁啊会喺咧佐敦嗰边咧个庙街嗰排片咧，嗰个位啊嗰度咧就开始玩嘅，就唔系同大家既有认知喺个庙。即系个天后庙隔篱嗰个公厕嗰个位开始玩 嗰度做先， 系啦，调翻转头喺佐敦嗰边嘅呢一个庙街头嗰度， 佐敦道嗰度啦。其实由嗰度开始咧，有个好处就系因为嗰个亦都系货游客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息怒嚟嘅。 系因为个牌片 系一个系好大个啊嘛。咁如果你 方可以影相， 咁如果你话喺入边庙嘅话咧， 牌坊用牌坊呢个字啱啲。 系啦，咁如果你话喺入边庙嘅话咧，其实又系要揾啊。咁但系出边嗰个因为咁大个， 系啊系啊， 咁啊一。睇就睇到嘛， 系啊。不过睇下点样一步一步扩展落去啦。既然叫得庙街咧， 就真係有返講緊天后廟呢、 嗯、 就有個特色嘅。 要嘅呢個要。 係 Temple Street 㗎嘛正所謂英文都有得叫。咁局長啦即係楊局長啦有講佢話啊廟街有特色啦可以有得睇像啦係呀小姐伸隻手嚟幫你睇下像啦咁樣。又有表演睇啦唱歌跳舞啦咁樣。亦都激活嗰個夜市啦。咁不過就大家都喺度諗緊究竟呢唔可以開明火底下呢如何可以喺攤檔入面呢帶嚟一啲比較貼地啲啦、即係我舊時會用草根呢個字嘅貼地啲嘅一啲香港嘅美食包括咩呢炸豬大腸啦、譬如嗰啲煨番薯啦炒栗子啦 冇火 你炒栗子唔明火點 work 呢咁樣嗱呢個應該係有關嘅相反呢就要諗計啦但係你能夠想像十一月到佢呢個廟街夜繽紛呢其實開呢我都想落去真係睇下呢個係我有星光夜市啦有灣仔夜市啦同埋之前喺西環嗰邊嗰個海旁嗰個夜市啦其實幾舊嘢入面呢我自己個人嚟講呢就有最期待廟街因為我都喺九龍長大啦其實老實講廟街係有啲情結㗎有時會落去食下煲仔飯啊食下蠔餅啊食下牛雜啊咁樣。咁點樣可以活化返成個夜市嘅生態呢我都好期待囉呢一個。咁不過又係嗰句啦希望由左端個位慢慢延伸落去。因為我由細到大成日覺得廟街呢就係喺 油麻地嗰邊。 油麻地嗰邊多啲你係咪都係咁覺得 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左端嗰邊係嘅。 左端嗰邊係廟街。 都係嘅。都係廟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其实成日行庙街的。 是 因为得意嘛。 好多不同得意嘢睇啦。 是啦。咁以前小个又喜欢去嗰度食蚝饼嘅。 是 啦。咁但如果你话变咗去出面嗰个位如果都要有蚝饼我咁讲啦。冇火嘅话呢我諗即係各位大厨要諗计先得啦。 係呀睇下用电池 炉。 电池炉。咁咪咁 够火嘅镬气呢咁。 係啦咁拭目以待呀关于你个活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主题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活动首日将举行企业家大会和欢迎晚宴。今次大会有1200多位代表参会，中外代表大约各占一半，而听日就会举行开幕式和高级别论坛及专题论坛。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今明两日将出席论坛活动，在北京期间将与习近平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中俄领导人将讨论进一步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问题，以及国际及地区热点问题。以巴冲突持续至今造成超过4100人死亡，其中加沙占2700多人，以色列就有1400多人死亡。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宣称正挟持200至250名人质，包括多名外国人，又说当条件成熟时会释放外国人质。组织亦首次发放相信是人质的片段，显示一名讲希伯来语和手臂受伤的年轻女子说自己来自以色列中部，并恳求获释。加沙连接埃及的拉法口岸星期一晚据报遭到空袭，国际援助组织就呼吁尽快让救援物资经口岸进入加沙，以免当地发生人道主义灾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枪击案，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枪手在犯案后逃离现场。事发当地时间晚上七点左右，警方接报到场并封锁调查。有报道指疑犯开枪时曾经高叫真主伟大，而社交网站流传的影片显示一名讲阿拉伯语的男子宣称对枪击事件负责。联邦检察官正是调查案件动机是否涉及恐怖主义。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在谴责袭击时证实，两名死者都是瑞典公民。而因应袭击，比利时当局已经将布鲁塞尔的反恐级别提升至最高的第四级。事发时正举行欧洲国家杯外围赛比利时对瑞典的赛事，受事件影响，赛事上半场结束后暂停。有报道指两名死者可能是瑞典球迷。日经平均指数报32,224点，升56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7.7美元，卖出1,918.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49.64，瑞士法郎0.901，加元1.362，人民币7.312，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56，欧元对美元0.63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26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右转窝打老道去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太子道西咧就可以右转翻窝打老道去界限街噶。咁而家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湾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近住鲤鱼门道回旋处，狮隧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石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着大口环道一段慢车。在九龙区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奥运站一段慢线就车多，排到去海泥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的律伦街挤塞，龙尾就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就在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和斜村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繁忙，车龙排到去大埔教老围。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啦，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仔村。最后提提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啦，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日上昼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随住证明九原县企业污染的证据逐渐浮现，由李光洁饰演的九原县县长曹立新和由胡歌饰演的光明县县长梅晓歌正面冲突，一触即发。 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县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及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最近流感好犀利，阿爸同女女身体都麻麻地，好似作病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姐姐直头系病咗添，但系又要翻工，好难揾到时间同佢睇医生啊！ 你有冇同公司嘅上司倾过啊？ 乜可以嘅咩？ 梗系得啦。雇员同雇主有好嘅沟通，采用弹性上班， 安排到嘅话，咁就可以照顾到工作之余，仲可以兼顾屋企啦。 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顺受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做啲乜嘢呢？又系运动，喐下喐下嘅时候啦噃。今日简单啊，大家我哋今日坐喺度都做得到嘅，就系、是、抬高脚十下。 哦，坐喺度抬高脚。 系啊，咁样咯。 系啊，即系坐喺张凳上面，但系都喐下只脚，譬如系啦，膝头哥对下，咁啊小腿嗰个位置咧都提高佢咁样。系啦，咁你用坐喺度嗰个系啦。冇错，无论你成只连埋大髀提高佢，或者净系小腿嘅部分拎高佢，总之抬高只脚嘅。咁呢个咧都系几好温馨提示下嗰啲office lady 啊。咁啊，等大家唔好净系坐喺度嘅时候咧，就坐到个人咧就啲血咧唔识行啊。 但系啲 OL 会同你讲：我着咗裙唔好说吧。 着咗裙唔紧要噶， 净系喐小腿咯。 系啦，都可以净系喐小腿噶。 系啦， 唔系你一讲下笑啫，系啊。不过咧，其实好多 OL 咧都翻工未必一定着裙嘅，有阵时都。会着啲叫做套装裤啦，系啊，甚或乎礼拜五咧，你叫中环咧啲上班族咧，全部叫做 smart casual 啊，更加多系着瑜伽裤翻工嘅，可以系啊，好多金融机构 放咗工就去做运动， 唔系啊，直情好多金融机构其实咧，俾你礼拜五咧可以任着翻工嘅，因为礼拜五咧好多时候都翻半日啦，或者调翻转头就系、是、都想鼓励员工咧有啲叫做生活节奏嘅嘢啊，咁啊俾你轻松啲，或者做翻个便服日俾你咯，翻半日工。咁样，咁但系呢个就好简单啦，提腿。喂，如果提双腿啊， 提双腿， 我啱啱喐几下啫 ，OK 喎。 我个 core 呢个都可以， 肚仔已经震下震下 啦。你个 core 系咪？ 系 啊系。OK， 呢 个几好，呢个 swing 得好啲嘅。 呢个有少少似咧，已经系。HIIT 嗰啲，你唔好用隻手撳啦，借曬力㗎，梗係啦，你梗係 咁，我一下都已經震緊 喎。唔緊要啦，你天生麗質難自棄，你又唔使點 keep 嘅， 唔係要開始 keep 見你都係瘦嗰只嚟嘅，你品種都係瘦嗰啲， 又未去到嗰啲年齡係咪？ 爹哋媽咪啲細胞結合都好係嘛？ 係，但係有啲朋友仔啊飲水都會肥㗎嘛，係咪先？ 係啊， 飲水都會肥嗰啲。咁啊雖然今日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啦，但係近排咧都見。变咗街嗰度咧，多咗人街跑嘅，即系意思系咩？ 练习啦， 系你第一练习啦，第二就系秋天咧，好俾你一个原因啊，或者藉口咧，就多啲做运动。第一咧就天后冇咁兴啦，第二咧秋天咧特别多美食噶，香港嗱，我举四个例子啊，大闸蟹啊开蟹季啦，其实所有蟹都开蟹季啊，譬如蚬仔咧都系开蟹季。第二啦，啲羊腩煲可以出动啦，跟住咧啲叫做。仲有蛇羹啦，蛇羹配咩呢？就配糯米饭嘛，糯米饭呢就係邪恶嘅好重要嘅一个种子，因为你糯米啊入面落好多嗰啲生抽老抽整到唔同颜色啦、 啊、 花生你会食多咗啦，腊味腊肉你会食多咗啦，呢啲 簡直係好鹹香啦，但係你會食多咗而太比較高鈉同埋高脂肪嘅嘢啦。咁頭先講啦，呢幾樣都係啦。咁你可能會秋天仲會食好多唔同嘅大餐啊，譬如蠔櫃又開啦，係咪先？即係因為咧，我哋開始September 啦嘛，有個爸字嘅季節咧，我哋都可以食蠔噶嘛，即 係爸 係爸爸爸。咁你哇，咁你諗下咁多美食在前。你点能够唔多做一啲运动？ 系啊，香港美食何其多啊！咁啊，所以而家香港人咧，即系又中意食咧，有睇有好多唔少嘅选手啦，或者系嗰啲跑手咧，佢哋其中一个最主要令到自己跑嘅动力咧，就系因为佢哋想食得多，因为佢哋嗱，佢哋又想食咁多，咁但系知道食得多又唔好啦，又怕三高啊，又剩啊，因为将来嗰个最谂一样嘢咧，就系嗰个医疗嘅负担啊，系啦，除咗自己身体辛苦之外，就系嗰个医疗开支嗰个负担都系好惊人嘅。咁如系咁啦，你不如健康啲，咁但系又想食，边个唔想食啊？老实讲，翻工翻得咁辛苦。辛苦得嚟自在食噶嘛， 所以咧，即系今日呢一个我都做得到咧，就提取十下咧唔够啊吓，加醋 一百。 一百太多啦， 三十啦，三十啦， 喺屋企都坐咗啱啊，流汗啊， 做咩事啊？开住冷气， 老板行 嚟 做咩事？ 咗噶， 三十下啦，佢小白自己做一百下，因为小白 fit 啊嘛，佢做一百下，我同 Vicky 做三十下吓。好啦，咁希望今日咧大家都拥抱健康啦。咁呢个时间咧就交俾咧侯嘉明同埋咧李嘉仁医生咧去讲下啲健康嘅题目咯噃。 小明、嘉明讲健康。 早晨，早晨，小明， 嘉明 ，Hello， 又有李嘉仁医生陪住我哋啦。今集我哋讲嘅呢个话题咧，我谂好多朋友都想了解多啲，因为咧通常我哋有唔舒服就可能会去见医生啦， 系啦， 但亦都有啲时候咧自己觉得唔使见医生，求其买啲药翻嚟试下食，咁又点算咧？ 嗱，但系今日我哋讲啲药咧就特别啲嘅， 吓， 嗱，第一咧药。是好多种，有啲各位食咗好多年㗎啦。咁但係呢一路一路呢有好多不同嘅研究呢，咁又会推翻咗以前嘅嘢，又有啲新嘅嘢令到你咦我食呢药系唔系啱嘅呢咁样。第一个呢就阿司匹林啦。阿司匹林好耐历史。咁佢主要呢就系令到啲血小板唔好积聚喺度。冇咁容易血喺血管入面呢冇咁易凝固。咁所以如果有中风啊诸如此类呢，我哋希望食阿司匹林呢可以预防到中风。譬如食啲小份量啦，一日最多係80至100个 mg 啦咁样。而家有啲新嘅研究啦，譬如一个年纪係长者啦，但係呢佢冇病征㗎。咁我就话诶，预防性，你当佢维他命，日日食粒阿司匹林啦，咁样。咁喺呢个美国有一个研究咧，就系、是、发觉系冇帮助，你唔可以预防到中风。就咁样嘅份量阿司匹林食系冇用嘅，但系咧亦都有唔好处。因为发觉咧有些少脑出血嘅危险。 哎呀， 系啦，即系我哋。并不能预防到，但系仲可能会有出血。咁喺五年入面呢，其实佢哋发觉呢，佢哋嘅研究对象呢，三分之一嘅人係自己停咗隻药㗎喇。自己停药係好常见㗎、长期药㗎，唔使问医生㗎。呢个呢就真係好头痛嘅问题。咁呢就係、是另外会唔会其他佢食长期食阿司匹林有出血啊、癌症啊嗰啲个危险性又高啲嘅。咁但係呢啲呢係一个所谓研究嘅数字嚟睇。各位呢就唔使咁担心嘅。另外一隻药又系数字睇出嚟啦。我哋一个胃药呢叫 PPI, 质子泵液制剂，好多时候用㗎啦。你胃痛呢，我就有啲胃痛特效药。一日食一粒至两粒，咁你个胃病咧就好咗好多嘅。咁但系发觉而家有一个研究出嚟咧，就发觉，咦？你长期系咁食呢啲 PPI 咧，系会令到你呢、這个脑力有问题，可能有痴呆。点解咧？咁佢哋发觉到喺一个六年嘅研究咧，有10%咧。是有一个痴呆症走出来。 咁啊，另外一个研究咧就系、是，如果你食四年以下咧就冇乜事，但系如果你食多过四年之后咧，有33%有多啲机会又系有痴呆嘅。 哎呦！ 啊，咁呢个好得人惊喎，呢、這个。 系 但系唔系真系咁咧？我谂仲要好多研究嘅。呢、这个系初步系个大数据就揾到嘅嘢。 我真系估唔到胃药影响嗰个脑部啊！嗬。 系啦。 嗯。 咁啊，但系有啲咧又好嘢喎，啲药物。嗱、啊，有一只好常用嘅糖尿药 metformin， 二甲双胍，呢、这个好常用嘅，即系有糖尿咧。除了呢个生活调节之外咧，你多数第一样咧就食呢个啦。 嗯， 啊，佢会影系可以令到你嗰个血糖咧就唔好咁高嘅。 系， 咦？我哋又发觉好似有一个令你可以不衰老喎。 吓， 系啊，這個、呢个犀利。嗱，因为咧想长生不老咧系好多研究噶。有啲药咧就系、是。用咗好多年，咁啊，但系咧，冚唪都系俾多啲钱买嘅。咁发觉，咦？呢只会唔会系一个好平嘅嘢咧？又搞掂嘅咧？呢只药二甲双胍 metformin 咧，系会影响到 mitochondria 线粒体嘅功能嘅。 嗯。 一个人衰老影响好紧要一样嘢。 哦。 嗱，除咗呢只药可以避免到个糖尿病。越嚟越曳啊！咁样嘅话咧，咁佢仲可以令到你嘅心脏功能好啲啊，又会减低嗰个死亡率啊，减、低呢个关节炎啊，脑退化。咁点解系咁样咧？咁有一个研究啊，又喺身体入边咧有两种物质、一个就 GPD 一，一个咧就 AMKHKPH。啊！呢啲系好复杂嘅，咁啊，佢令到佢哋咧影响呢两种物质咧，佢会减低嗰个细胞嘅发炎影响，减低佢哋嘅氧化应激 （oxidative stress）。 系， 如果减低到呢两样嘅功能咧，你个人咧。就冇咁易老噶， 哇！ 哇，好犀利啊！呢样嘢， 咪系咯，一听到可以即系唔好咁快衰老啊，或者延年益寿啊， 系啊，因为這個呢个咧系好价钱完全唔贵嘅，咁、如果你有糖尿，多数系要食佢。原来发觉，咦，食埋呢四药仲可以青春常驻喎，啊，咁啊真系唔使揾人哋做美容医学啦， 咪系咯，可唔可以即刻做多少少研究，可唔可以造福大家啊？ 咁做紧噶啦， 嗯， 而家系有做紧，香港大学有研究啊， 系 啊，出咗啲文献啊，咁样、我相信咧会越嚟越多人睇呢只药，因为呢只药系好神奇嘅，即系佢可以好多嘢影响嘅，而且系好嘅事。嗱、其实呢只药咧。就因为佢对糖尿咁有用咧，喺世界卫生组织咧，佢哋有一个 list 嘅列表嘅，系有啲边啲每个国家咧应该一定有嘅药物准备的、essential medicine， 佢系喺呢个 list 嗰度。咁、但系当然当时摆落去咧，系唔系谂住佢年青不老 嘅？系医糖尿嘅。 原来发觉咁样样都得嘅，咁啊真系呢个好事嚟噶。咁我哋会切勿留意住呢个 metformin 嗰个研究嘅进展，再向各位报告嘅。 唔该晒小明啊！走角落，都无人。 谁人好与我无关，怎么问候，或者该庆幸我不必多看到，这才很糟糕。只不知过去十个月里，你发布你乐趣，我也有我陶醉，某个旧了句，曾经风光地被嘉许，如今搬迁入另一区，而其实我们并未特别，谁不安心的爱过谁特别，就在异想天开的话直到永远，再证明这永远很短，无人可走角落，到了无人岛，听说你谁人好最美，留低很多问候，或者天注定了这么比较好。No no no， 得到过那用为面，死心不息，春风得意也非好汉子，仍然继续让这份无耻。 今日是2023年10月17号星期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意粉的呢？喜欢的话今日就啱晒你了，因为今日是意大利面日啊。究竟这一日可以怎样庆祝？转头 Ficky 话你知。 开始发出身体不知不觉失重， 意料事事为未来肉身的放肆， I feel sorry， 都想你的嘴脸亦会心思会心思，解拆所有懦弱，几人可？ 风暂抱我身边，为青春奉献，很多低姿冲就当历练。收你的信一秒即分，听你解说练作坚忍。 意大利面有好多种类，好似有螺蛳粉、通心粉、宽条面等等。无论系乜嘢形状、乜嘢大细，都可以配搭唔同嘅酱汁捞埋一齐食。所以你中意食意粉嘅话，今日就可以尽情享受啦！大家可以点样一齐庆祝呢一日呢？除咗可以喺街上面嗌款意粉嚟食之外，仲可以邀请朋友或者屋企人一齐嚟到去谂一啲新嘅食谱，制作一啲新嘅酱料嚟到去配搭意粉。唔讲唔知，原来世界各地系有600多种唔同形状嘅意粉，大家喺呢一日都可以发掘多啲唔同嘅意粉，一齐喺今日好好享受食意粉嘅乐趣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起上早堂，一起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 O、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上午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内。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超预期啊，升31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4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升160点啦。至于港股 ADR 咧，都升184点啊，唔够啊，再加多啲助力啦。因为咧，加上咧，中央出手救市啦，呢一类嘅政策咧刺激底下啦，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高水240点啊，睇嚟咧今日港股咧可以高开啦，亦都可以将昨日跌的173点完整咁样升翻晒上去。至于股票市场的资讯有几多咧，转个头咧，大家咧开市之后咧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消息的地图入边啦，咁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旅游博客新年，新年 嘅 早晨，早晨嚟，系啦，咁啊上次新年啊周游列国啦，咁啊所以就电话同我哋讲咗咧就玩呢个喜马拉雅山，碌下碌下碌下咧就唔喺喜马拉雅山碌落嚟，就喜马拉雅山就我哋就慢慢用呢个初级嗰度咧就要准备 kick off 噶咯。 上次就介绍咗初级啦，咁我哋今日都继续讲下初级有啲乜嘢先。 上次都未讲完因为。 系啦，今次真系上去行山啦。咁其實上次介紹嗰個咧就叫做潘丘，其實好多香港人都去過嘅。咁因為呢個比較初階啲嘅，同埋比較大眾化啲啦。 叫咩？潘丘啊？ 潘丘， 潘丘係咁似牌子名嘅。哦，跟住咧， 用5日嘅時間就行完噶啦。 5日，喂，呢個初級用5日？ 五日系啊，喂，其实好即系放假嚟讲，好易去到啊，系咪？ 都系嘅， 最高就上到3100几。 哦，系啊，呢个上次提过啦，咁、啊、就 都要 都冇富士山咁， 都应该要有需要都要食啲高山药嘅。 系啦、啊，如果有需要啦，问一问医生啦，系啦、啊啊啊啊。我记得以前上富士山嘅时候咧，都有我有问过医生啊，纯粹当时嘅医生意见就话：你上边啊？我上富士山啊！哦，你想要嗰啲高山药？去啊去啊，富士山得唔得？富士山得，你要我咪尽量帮你咯。不过咁矮，你慢慢食啦。即系嗱，医生系咁嘅同我讲， 可以预备定嘅， 预备定啦，预备 定。大家都可以讲啲故事嘅，亲即系啲团友嘅故事嘅， 系 啦， 好 啊。咁我哋上个潘晓嗰度咧，其实咧佢哋啲路好好行嘅，因为其实即系已经系修葺得好好，即系唔系 石屎路， 石屎路。石路， 石路 唔系石屎， 石路， 石头路， 石头路咁都行得舒服。 石头路佢咪佢砌咗一级级嘅楼梯 嘅。 哦，有个最长嘅咧就几千级到啦咁样。 系 吓、啊，即系长命嗰啲、哦、叫咩啊？ 长命车， 长命车。 我最近咧，我睇一条片，我真系唔记得系浙江定唔知边度啦。咁佢有个登顶嘅山顶。扶手电梯， oh. 你有冇睇过？ No. 我就谂起卧虎藏龙最尾个幕啊，张子贤就行上去退休， 系啦，但系就变咗扶手电梯， 变咗扶手电梯。 系哇，而家佢哋即系唔同地方啦，咁佢哋有啲地方即系行山都嗰、那个感觉都、oh. 玩法都几特别、啊。 国内整嗰个再加埋啲红色、蓝色啲灯咁嘅装饰噶嘛，但系又 match 噶嘛。 扶手电梯啊呢、這个，咁但系唔紧要嘅，咁佢哋都系想做到即系大家多啲融入喺个山入边嘅，唔同方法有唔同文化，咁冇乜所谓嘅。好啦。咁我哋就要上呢个山嘅时候咧，咁啊有啲咩准备咧？ 当然系适当嘅行山准备啦。 系啊系啊， 呢、 啊啊這 个就你问下你 friend 啦，你又系叫新年 啊 嘛？ 咦，你又知道？系啊 系啊。咁、其实就个行山棍嗰度咧，会我觉得会即系行山棍，你买咗行山棍系咪有粒的？ 哦，因为你呢个初阶。所以你係行嗰啲石頭路嘅時候咧，就要用翻個粒的啦。 係啦，就唔好拆咗，唔好掉咗粒的。咁因為好多路咧都係要用翻個粒的，即係保護翻個行山棍嘅，都好篤啲嘅。係啦，咁因為呢條路都係比較好行嘅，即係多石級啦。你遇佢啲石級係，咁其實啲山路 波鞋都得喎。整完佢我咁講得唔得㗎？ 其實就我覺得就 OK 嘅， 初級啊嘛。 咁但係都唔好， 都係要應下節嘅。 你行五日啊嘛，始終係啊係啊。咁我温度如果四月份 儀式感就翻行山 係啦，都咪開心啲嘅，同埋四月份都凍嘅，係啦，即係你啲好靚嘅行山裝備可以出場嘅。 如果佢去到3000嘅话，即系大概 都几度噶， 1000就减6度，即系如果佢3000，即系减大概系有成18度噶咯，差唔多20度噶咯。如果你咁计嘅话，即系路面如果譬如四月嘅话、可能一般都系10度、15度嘅话，咦？咁咪上到山顶咪除零度？ 总之山脚可以着短裤，咁上到去咧就包到肿嘅， 系 啦，即系啲好靓嘅羽绒可以出场嘅， 系啦， 冷帽可以出场， 系啦，系因为有 theory 噶嘛。通常啲山咧，如果每1000米高嘅话，就会减6度嘅。 嗯， 咁所以就大家可以嗱，呢个就 formula 嚟，咁啊计到底自己个需要啊。 仲要未有风、哦，可能有风咧、 哦。有风又唔同、哦，有风又会再将身体嗰个叫做气温咧加速去到减弱、哦。 系啦，嗱，咁呢、這个讲翻呢个行山咧，其实第三日咧就会我哋会深夜去登顶嘅、 啊， 登顶去上。其实咧，你当潘晓咧，其实系一个初阶嘅话咧，系当一个观景台啦。你当佢系，即系观景呢个嘅喜马拉雅山，唔系星，系喜马拉雅山嘅观景台。 喜马拉雅山 系啦，其实你就系啦，其实咧行嗰条路咧，未系去到啲好雪地嘅地方嘅，其实即系、你远观成个山脉咁样咯。 系 咁，所以我哋有一日咧，第三日咧，嗰度就会去到夜晚，即系深夜。凌晨開始登頂睇日出咁樣咯， 凌晨又係 三點幾起身，咁有機會行夜山嘅，所以都要預備頭燈啊。 哦， 咁我最凍噶啦，已經係 咁頭燈都好容易揾啊嚇。咁我自己就中意嗰啲頭燈咧，就唔係綁喺頭嘅， 係 即 係 新年都知啊。我咪有兩個夾嘅，夾喺膊頭兩邊噶嘛。Iron Man 咁喺度行嘅時候，一路咁照住條路噶嘛。 你話你夾住會頭痛啊嘛？ 系啊，你記得喎，係啦，同埋咧有陣時，如果你行山嘅時候咧，我自己即係聽眾都可以諗一諗，你行山到底想要嗰個頭燈可見嘅距離係幾多？因為有啲頭燈咧，佢一射咧，佢真係射到幾 K 咁遠嘅喎。 係啊，就影響人哋嘅 係啦， 欣賞個景緻。 咁有啲頭燈咧就淨係會射翻你自己眼前嘅路嘅，咁有啲就可以調校啦。咁我覺得咧喺適當嘅時候先望一望遠嘅路。 然後大部分都係睇翻前面嘅路咧，就會較為理想啦。 嗯，係啊。 如果唔係又真係射到人眼都盲啊，半夜三更。咁啊，跟住繼續行咯。 係啦，咁上到去就可以睇一個好日出啦。日出就係喺呢個嘅，即係配合呢個喜馬拉雅山山脈咁樣出嚟、嗯。其實就係呢個就係呢個重點啦，即係成個 trip 嘅重點，五日間程。係係啦，咁你。完咗呢、這個睇登頂之後咧，咁我哋落翻山啦。落翻山都好多嘢睇。 落山係沿路落定係點樣 噶？佢兜個圈嘅。 哦， 即係冇回頭路嘅。 即係好似富士山咁樣，可能簡單啲嚟講就係你譬如右邊上，你係左邊落咁樣。係 啦， 係 啦。咁、哦、沿途嘅景色咧，其實都好相似，不過都係一啲好有啲梯田啊、大自然啊、景色啊。啊、即系山山水水啊，咁、其实都好优美嘅。 哦，系，咁啊上到山啦，其实有冇话呢座山大概个形状系点样噶？ 我就似观景台啦，真系 观景台。 系啊，因为佢真系望住成个喜马拉雅山啊嘛。咁、反而落翻嚟嗰度咧，都有啲嘢玩嘅，咁、都有温泉浸嘅。即系其实你呢啲地方就会有温泉出现。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咁啊，如果嗰度有温泉嘅话，咁啊，听众就可以试一试睇下会唔会浸温泉啦。 系啊，系啊，那个温泉就系好简陋。應該咁樣講，係好天然啦，即係其實幾嚿石搭埋一齊嗰啲。 哇，幾嚿石搭埋一齊啊！ 係啊，即係其實好 男女共浴嘅。 佢所以係要着泳衣嘅，係、啦。咁啊，又即係俾個帳篷你咁樣換衫嘅啫。咁、嗰個就好靚咯，即係 open area 嘅 open area 嘅嘢。 係係係啊，咁啊，上面如果我嗰幾日我行嘅時候，就算我初級啦，咁我食物方面我係需要點樣去配置啊？ 食物嗰度咧，其實咧佢都會即係旅遊當局咧都會。即系俾啲指示啲旅馆，其实佢会有足够嘅营养俾你嘅，都会系、所以佢个餐摆咧，其实你如果一模一样嘅， 哦，所以间间其实卖嘢都差唔多， 系啦，即系意粉啊、炒饭啊，落落去 都有 呢 啲都好好噶咯， 系啊，早餐就麦皮啊、麦皮煎蛋啊，全部系一式一样嘅啫，其实。 我上富士山通常我发觉都大家都系食杯面咁，点解？ 哦，得一间添啊，仲要系。 佢都有幾間，幾間都係通常都係話食呢啲咯，都係食杯麪，因為可能佢運載嘅時候佢個重量輕啊嘛，係、啦，咁、所以都幾得意啊。 即係我覺得反而食嗰度係真係幾好嘅，因為其實咧啲餐廳其實佢好多即係坐出邊咁樣咧，其實又望住成個山，其實 哇咁好靚喎， 好靚嘅，係啊係啊， 係咁啊洗手間嗰啲都係、 洗手間就預咗係簡陋啲嘅， 係係，但係都有嘅， 都有嘅，同埋其實好凍嘅都。冇佢有熱水嘅，有啲部分地方都仲係俾熱水，不過都係凍嘅其實。 OK OK， 咁啊喺呢一條路上就第二條路落，咁啊落咗之後咧就可以完成今次嘅旅程啦， 係啦， 初級啦，好啦，咁啊所以話到如果點啊， 如果落完成咗咧，其實咧你即係其實我哋落翻去山腳嗰度個起步點嗰度咧，其實嗰個叫 Pokhara 啦，其實 Pokhara 係即係第二大城市，其實嗰度有好多嘢玩嘅，即係意猶未盡咧，嗰度就好多即係旅遊活動都可以玩到嘅，即係例如、上次玩個滑翔傘啦、 啊。哇，嗰度玩啊？咁、喂，有冇得喺嗰、那個你話個觀景台嗰度肥落去㗎？ 呢、這個滑翔傘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你滑翔傘隔離係喜馬拉雅山。 哦，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之特別啦。 我當年咧有一次玩滑翔傘咧，隔離咧就係一個叫羊蹄山。咁羊蹄山喺邊嘅咧？就喺北海道。咁佢亦都有北海道富士山之稱嘅。咁、所以望起上嚟嘅時候都相當之壯麗啊！嚇、那個， 係啊，係、所以我又覺得即係滑翔傘好多地方都有啦。咁、但係呢個咧就我覺得好值得咯，因為其實係遠觀嗰個嘅喜馬拉雅山個構圖好靚咯，可以 係。咁啊幾好啊！係咁喺下低個城鎮就可以玩下呢個啦。 係啦、啊，係啦、啊。咁仲有好多其實有個湖啦，同埋嗰度有好多嘅。餐廳都係好悠閒嗰只嚟嘅，即其實你都可以係 hea 兩三日都冇問題。 好，咁我哋下次又再分享下。唔該曬 ，Sunny，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線。 今年成日都聽到 Web 3.0 嘅概念，究竟咩叫 Web 3.0 咧？其实 Web 3.0 是指第三代互联网，这个概念原来已经存在了近20年了。不过在近年亦都随着区块链、NFT、元宇宙等等的科技发展变得越来越热门。Web 3.0 其实可以理解成为一种 DLT， 即是分布式账本技术的支援，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网络世界。换句话说，这个世界里面所有权和掌控权都是去中心化的。 所有的建设者和用户都可以持有 NFT 等等的代币去享有特定的网络服务。而 Web 3.0 其实是继 Web 1.0 和 2.0 之后的科技革命。Web 1.0 的参与者大多数都是内容消费者，而 Web 2.0 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互联网，内容具有互动性，而且多数都是由企业去提供一个中心化服务。但是 Web 3.0 就很不同，它是被数据本身去依托在一个开放的数学演算法和协议里面，不基于任何机构甚至是个人。亦即是说，用家对于自己贡献的内容是有一定的所有权，同时之间亦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而且用家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数据是会怎样被使用和有权去作出决定。所以亦都有人认为 Web 3.0 是一个比较自由、公平和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不过同时亦有人认为这种 Web 3.0 缺乏监管，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温床。不过无论点都好， Web 3.0 都会为我们的世界带来新的影响，大家都要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深感荣幸》。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港台电视三十一入边啊，追踪三十一有追踪到阿畅先，嘟嘟嘟嘟阿畅。 喂，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咁啊，夜晚我哋一齐追踪边一个节目咧？7:35嘅时间系咩节目噶？ 咁啊，带俾大家有《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咁啊，《没有墙的世界》呢个系列咧，一路以嚟都系关心下我哋本地一啲残疾同埋有特殊需要嘅人士啦。咁啊，今辑节目叫《向梦想进发》咧，就系、是、一齐听下呢一班人士咧，佢哋有啲乜嘢梦想，睇下佢哋点样追梦，点样成就到佢哋梦想咁话。咁啊，今集嘅节目咧个主角叫做卢业能啊，卢业能咧本身系一位软陶瓷嘅艺术家，佢又患有自闭症嘅。咁啊，佢玩咗呢个软陶瓷咧，呢、這个软陶艺术咧十几年噶啦，佢作品咧嗰、那个品质质量好高嘅，质素好高，产量都好高。咁啊，软陶瓷创作咧对阿卢业能嚟讲咧系一个 有自信心同埋開心嘅一個一樣嘢嚟，所以咧 有生命同快樂嘅藝術品，我覺得呢個係 冇錯。咁佢能夠表達到自己之外咧，亦都建立到自己啦。透過呢個軟陶瓷，嗱咁佢本身咧就認定咗咧呢個軟陶藝術咧係有終生職業噶啦。佢事實上咧亦都搞過三次個人嘅展覽，同埋咧佢定期拍短片擺喺網度推廣呢個藝術嘅。咁佢嘅夢想就係推廣呢個軟陶藝術啦。咁佢成功得到啦，呢個夢想。咁但係通常咧，你要追夢，個夢想亦都成功咧，背後有其實好多人支持佢。 係啊，係啊。 咁啊，盧業能咧就好好彩，佢嘅屋企人咧好支持佢。咁啊，今晚嘅節目咧就會訪問下佢哋呢啲屋企人，佢點樣做過啲乜嘢，同埋點樣去支持佢啦。亦都咧個節目會捕捉下咧盧業能同埋你屋企人咧點樣去相處啊。透過嗰啲相處咧，我哋聽到佢哋咧喺呢個追夢嘅過程裏邊啲苦與樂，每一下都有血有淚啊！咁啊，大家想知道多啲嘅話咧，今晚7:35要留意《沒有牆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啦！ 呢、這個好睇，呢、這個好睇。好啦，今日睇完《沒有牆的世界》向夢想進發之後，8:00嘅醫生與你、哦。 冇錯，咁啊，逢禮拜二嘅醫生與你咧都有醫學人呢個環節。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叫張志偉醫生。咁啊，上個星期都係張志偉醫生嘅上集。咁啊，今晚就下集啦。咁啊，張志偉醫生咧係香港大學麻醉學系嘅臨床教授啦。咁佢本身係一個麻醉學嘅醫生。咁啊，佢喺今晚咧呢個節目咧，佢同大家會分享下咧，回憶翻佢2003年啊，當時沙士高峰期啊嘛。咁啊，張志偉醫生咧同佢當時任職護士嘅太太，當時係女朋友嚟嘅啫。咁啊，佢哋 而家結咗婚啦。 係啦，咁啊，佢哋一齊咧喺呢個瑪嘉烈醫院嗰度咧做呢個前線嘅醫護團隊啊，喺呢個深切治療部嗰度咧就拯救咗好多人命。咁佢哋會今集同大家咧翻去諗翻當時佢哋遇到啲乜嘢困難，又點樣克服？咁另外啦，即係阿張醫生咧，佢本身喺大學嗰度教書啦，亦都係一位麻醉學嘅醫生啦，好忙嘅，差唔多每個禮拜翻足7日工。咁究竟佢點樣睇佢嘅工作咧？佢同屋企人之間又點樣相處？咁少時間點樣相處咧？咁今晚節目佢都會同大家講下嘅。咁有興趣朋友記得留意下8:00醫生與你嘅。 梗係有興趣啦，有故仔聽、哦，最中意聽下啲成功人士咧，到底佢哋背後有啲咩付出啊？曾經經歷過啲乜嘢？咁自己參考下又好，或者即係。听下故仔都好啊吓，好10:30嘅时候，喂，上个星期都有睇过噶啦，呢个同居老友啊，喂，好笑啊呢个节目其实 系啊，呢个纪录片系一个社会实验啊嘛，即系英国有两个社会嘅问题，第一就系好多老人家咧独守空房，冇后生仔女陪嘅，另一个社会问题就系啲后生仔女冇钱上车买楼，咁啊节目组咧就将佢哋配对，咁啊后生嗰就住喺寄居去一个这个老友记屋企啦，咁就。佢又得到獨立機會啦，老友記又得到年青人嘅幫助同埋陪伴啦咁。咁今集咧個節目好，即係有啲唔同啦。咁我哋平時咧諗緊嗰啲老人家咧喺個節目出現嗰啲咧，即係比較係傳統啲啦，或者靜態啲啦。今集咧個 case 好特別，嗰位所謂老人家咧，佢都係年紀大啲嘅，但佢係一位。富翁嚟嘅，系啦，佢住豪宅嘅，佢揸跑车嘅，着得好新潮嘅。咁咧，节目组同佢配对咗一位年青人咧，佢叫阿齐啊，阿齐咧就至少喺政府临时房屋嗰度住嘅，喺嗰度大嘅。咁啊，呢位富翁阿 Richard 咧就揸跑车去接佢去豪宅嗰度住。咁啊，听落哇，好似童话故事咁啦。咁但系原来呢一位年青人咧，佢竟然住到喊，即系点解系啦？点解佢会住到喊嘅咧？我都想知道。咁啊，今晚节目可以睇下啦。咁啊， 好睇好睇。 系啦，咁啊，节目另外有个 case 嘅，咁啊，另一个 case 咧就系19岁嘅 Emily， 佢咧就会搬去咧一位61岁嘅女作家阿嘉云屋企。咁呢位女作家咧，佢本身都系好 modern， 佢哋两原来无论老嗰个定后生嗰个咧，都系派对动物嚟嘅，好中意去落去酒吧度饮酒啊，去开 party 啊，佢哋一见如故，好似两母女咁样倾偈，仲倾到喊添。咁究竟？Emily 会唔会落不思蜀翻屋企咧？佢会唔会呢、佢哋上埋契咁样咧？大家想知道嘅话咧，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同居老友啊！ 啊，同居老友如果有港版嘅，就梗系更加正啦！我哋睇住呢一个英国嘅版本先。喂，你同制作组嗰啲讲讲喎，呢个其实香港版都几好笑、啊。 不過我唔知嗰啲香港嗰啲年長啲嗰啲屋企其實夠唔夠大去收嗰啲年青人，即係香港有好多好嘅土地問題。如果唔係，我都覺得係一個幾好嘅一個提議啊！ 啱啊啱啊！大家留意住先，今日夜晚十點半鐘嘅同居路遊，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坐飞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普京将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参加相关活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活动首日将举行企业家大会和欢迎晚宴。今次大会有1200几位代表参会，中外代表大约各占一半，而听日就会举行开幕式和高级别论坛及专题论坛，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生枪击，造成两名瑞典公民死亡，一人受伤。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提醒当地中国公民近期要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大使馆呼吁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少不必要外出，避免前往风险区域。经营人士要注意加强餐馆、店铺、住所等安保措施，确保安全。事发当地时间晚上，疑凶目前在逃。有报道指疑凶开枪时曾经高叫真主伟大。一名自称凶手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将这宗枪击列为恐怖袭击，当局已经将布鲁塞尔的反恐级别提升到最高的第四级。以巴衝突持續，至今造成超過4100人死亡，其中加沙佔2700多人，以色列就有1400多人死亡。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宣稱正挟持200至250名人質，包括多名外國人，又說當條件成熟時會釋放外國人質。組織亦首次發放相信是人質的片段，顯示一名講希伯來語和手臂受傷的年輕女子，表示自己來自以色列中部並懇求獲釋。加沙連接埃及的拉法口岸星期一晚據報遭到空襲，國際援助組織呼籲盡快讓救援物資經口岸進入加沙，以免當地發生人道主義災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6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78点，升138点，成交金额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0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2.6升4，京东集团106.2升2.5，阿里巴巴81.75升4.5，友邦保险69.5升2，盈富基金是18.41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9.56，瑞士法郎0.901， 加元 1.363， 人民币 7.312， 英镑对美元 1.22， 欧元对美元 1.055， 澳元对美元 0.63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32012点，升了353点。港金报178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4.6美元，卖出191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暂时系畅顺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多车啲，龙尾喺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都冇乜龙尾噶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少少啦。咁九龙过去港岛嘅龙尾喺油丽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嘅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去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附近。港岛路面咧，现时沿住下角道西行线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分域街附近。九龙方面，现时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路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道公园就较为多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去到虎山道那段就仲是较为繁忙。咁九龙塘由于对行道有啲紧急嘅维修，咁所以牛津道近住对行道是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嘅，咁经过时间大家就要跟翻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啦。对行道有紧急维修，牛津道近住对行道嗰段咧单线双程行车。新界方面咧，大围车公庙路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啊，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车公庙路去大围方向，仲有翠田街去车公庙路方向都有临时改道措施噶。九巴嘅80号 K 系要改道行驶。现时屯门嗰边咧，屯门公路大致系正常，不过龙富路去屯赤隧道就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骑术学校附近。元朗公路去屯门就近住桃园围嗰段比较多车啲。沙田嗰边嘅大埔公路去九龙咧，近住沥源村去到污水处理厂嗰段仲系比较繁忙噶。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左转大老山公路之路就较为多车少少，龙尾喺白石角。安全车速报告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组合绿黄色社会，他们推出全新作品叫做 Summertime Cinderella， 歌曲来自日剧《真夏的灰姑娘》主题曲，整套剧集以夏天为舞台创作出这一首的情歌，更加能够表达时间转眼即逝的感觉，不过同时充满快乐魔法的情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绿黄色社会 Summertime Cinderella。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绿黄色社会》Summertime Cinderella。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大个噶啦，我想搬出去啊！ 搬晒啦，个个都搬走晒， 都要有钱先得噶。 冇楼又点啊？咪系自己一个人对住四埲墙。 唉。 诶，咁不如沟埋两代人做同屋主啦。电视纪录片《同居老友》喺英国做咗个社会实验，老嘅出地方，后生嘅就出心出力陪伴老人家，睇下结果系咪双赢。今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健超新星2023。 Jerry 钟兆恒由修读全意设计课程到而家成为印刷媒体设计师，中间嘅实习期点样帮到你呢？ 因为我系之前学校啦，就未接触过真系市场上嘅，系会唔同噶嘛。佢话翻俾我听，你对客嘅设计应该要点样做，那个设计嘅知识会仲多咗咯。 今个星期五下昼三点到五点，三五成群一同见证 Jerry 展翅之路。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41，星期二嘅早上啊，咁啊26度嘅气温啦，提提大家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朝咧，我哋6-7点做节目开始嘅时候咧，都几大风啊吓，咁啊先提提我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注意保暖啦，系啊，唔好吹亲啦，咁啊唔好涉亲啦。听众朋友已经接通咗咯，系咪谭小姐啊？早晨，早晨，谭小姐。 早晨，谭小姐。 早晨，各位主持。 你好啊，哎呀，同你倾偈我啊，好开心啦，谭小姐。 谭小姐，你入埋少少先，我听到你喺依家喺港铁喎，应该系咪啊？嘟嘟嘟嘟嘟喎，系咪啊？ 我喺南昌奥运站， 奥运站啊，转车喎，开心啊！嗱，你一路听收音机，我哋啊知道你搭紧公共交通工具，有机会收到收唔到咁样，咁我哋都有个心理准备。好啦，嗱，过程之中咁啊，依家就出去 V V Red Red 定系上班啊？谭小姐，你而家去？ 唔系啊，系去凑孙啊！ 凑孙啊！哎呀， 开心开心， 责任重大啊！呢个 系开心啊！凑外孙定内孙啊？阿婆婆 内 孙即系阿嫲嫲嚟凑啊，乖孙喎，系咪啊？ 系啊， 准备去煮咩好嘢俾佢食啊？ 系啦。 鱼啦，我两个孙都中意食鱼嘅。 哎呀， 食鱼 好 啊，对眼睛好，又 O V 嘅 feel 啊，又聪明啦， 系啊，本身都聪明噶啦， 再聪明啲， 冲上加冲咁样。 系啊，要再聪明啊，系啊，而家啲 小朋友 压力好大嘅，啲小朋友都。 系你都教到嘅咩？咁叻噶！ 我教唔到啊！ 我以为 我教唔到， 睇到系咪啊？ 陪住佢嘅啫。 我以为你又识得教煮饭，又识得教 A for Apple， 系啦。 B for boy， 好似唔系 A for apple 噶啦 ，A for 咩啊 ？A for ant 系咩？ 而家唔系 A for apple 噶啦 ，A for 系可能再难啲啊，系 咪？ 系啊，唔啱倾。喂，嗱，问下谭小姐啦，你去今日打嚟咧就点唱啦？有啲咩生日嘅祝贺或者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先好嘛？ 首先就保祝我自己生日啦，我都系咁啦。妹妹10月10日生日嘅。 十月十号都系啱啱，都系保祝我好。 系啊，保祝自己生日啦。 保祝有 生。咁就10月27日咧，就我姨甥女生日啦。 系姨甥女叫咩名啊？ 阿 Mandy 啊 ，Mandy 嚟紧生日快乐啦吓。 仲有咧，就系万圣节嗰日咧，就系我个好朋友。我当正佢系妹妹嘅阿平生日， 阿平妹， 阿平嘅年年都系万圣节生日咁真系， 系啊， 系啊，十月都好多朋友生日。 咁你哋可以咩？可以一起出去玩玩佢， 可以咪哇鬼叫， 可以 扮下嘢， 打扮下，跟住再夜缤纷一下。 唔系啊，所以话咪哇鬼叫。 两位金兰姊妹系咪啊？ 好少啦，而家多数都系 WhatsApp 啦。 哦，少唔紧要，不如今年就出下嚟啦，难得。 噶嘛，又夜缤纷，几开心出到嚟， 系 啊， 尝 试下再出嚟 食咗饭咯。 系，但系你要抌低嗰两粒啊宝贝心肝酸咧，又比较难搞啲。 个仔瘦翻。 是吗 我他们翻工很忙的。 是啊都是啊。 香港人有哪个不忙啊你说。 那是啊。 哦那是忙是基本来的。有得忙好过没得忙啊。香港人的金句一定是这样。有公开好过没公开是吗这个即我成长以来都是一个主流的价值观。 今天还在听这句。 是啊那么最紧要大家就身壮力健啊身体健康这个都是重点。喂差不多到站了你。 身体健康。 喂你差不多到站了林小姐是吗 唔系啊，我落咗车，我落咗车，因为喺车上面咧，我惊骚扰人嘛。 系啊， 哎呀， 上翻第二班车咪得咯。 真系好好啊，听到真系好好啊。 系啊，但系又唔好太耽误你嘅行程啊。嗱，今日咧有两只歌你都中意嘅，应该系由做女嘅年代听到大啦，就系咧 系 关淑怡小姐嘅《难得有情人》。咁啊，今早咧都想氹下你开心，播呢首作品出嚟俾你听好嘛吓。 好啊，多谢晒，多谢。 好，多谢你支持我哋，拜拜。 工作愉快，工作愉快。 拜拜， 我又上车了，拜拜， 拜拜。 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 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蝦子麵你哋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中意， 系啊， 我都中意食啊。 我中意食廣東麵食嘅，其實不過、啊、只不過蝦子麵就越食越貴啫。 係啦、啊， 即係最誒、你話叫有啲雍容華貴啲廣東麵食咧，你買一個麵餅咧， 細細個 咩金方蝦子麵，佢、啊、同、啊、你講緊咧成十蚊一。旧啊，即系咁细旧，好似番碱咁细旧嘅喎。 系啊， 即系我哋呢啲壮年嘅男士咧，一旧番碱 梗系 唔够饱啦。 我哋食两旧啦， 你食两旧，即系讲紧，即系你就咁六个面食都可能讲紧廿几三蚊咯。 系啊，咁啊再加埋蝦子个成本啦。 系啊， 咁啊蝦子其实我自己都唔止一次啦，就我自己都中意咧，另外再买蝦子。 你蝦子就一盎嗰啲咯，即系干身嗰啲蝦子， 干身 嗰 啲 落去。 系啦系啦，咁啊大概如果你一盎仔嘅，通常街市个价。都是有平有贵啦，咁有啲系二十几蚊已经有嘅，咁有啲品质好啲嘅，咁可能佢会同你讲四十几蚊咁样一盎仔咁样，咁你落嘅时候，你话即系落咗就真系好食好多嘅，你蝦子面或者你蛋面，甚至乎系啲菜面，你落蝦子你都发觉咧，真系香口好多， 香好多，同埋有另一个口感啦，即系佢少少好似一粒粒 一粒粒 咁样，你可以食下有啲嚼劲， 系啊，感觉上有啲贵气，即系我自己咁觉得啦。不过咧，除咗蝦子之外咧，因为大家都見到，我純粹一個面已經落咗蝦子，其實佢嗰個發揮或者個變化都已經有咁大嘅層次，可以令到一個面咧一嚿面啊，佢好食咗咁多。咁、 嗯、 但係如果你但都係用蝦去到製作嘅，就唔係蝦子啦。 係 蝦粉同埋蝦油咧，其實喺烹調上面亦都可以幫助大家咧，係絕對將你哋嘅餸菜係徹底昇華。 蝦油係點樣搞到出嚟咧？嗱、嗯， 係咪即係蝦膏啊？ 佢唔係蝦膏嚟嘅，佢唔係蝦膏嚟嘅。咁首先大家就要買蝦翻嚟先啦，呢、這個就最緊要啦。咁其實蝦嘅品種，我覺得都唔算係一個特別大嘅關鍵。咁你普通買海蝦，我覺得其實一樣可以。但有啲人就話唔係，我就中意用虎蝦，咁梗係勁啲啦。 咁你話唔係我用九節蝦添啊？ 啊， 我用梗係勁啲啊嘛，咁樣啊， 係啦。封建遊人咁，但係做法咧都係一樣咁樣去到處理嘅啫。咁你將啲蝦咧就搣咗個買啲蝦翻嚟啦，搣咗個殼先。咁啲蝦肉咧你咪煮佢啦。嗱點煮你就自己適隨豬便啦。今日嘅重點就唔係講蝦肉點煮，係講點樣去到製造呢啲叫做蝦粉同埋蝦油。好啦，咁你剝曬啲蝦嘅殼之後咧，咁最主要咧就分咗兩個部分嘅。 嗯，知道。 蝦殼啊，嗱蝦肉我唔講啦，蝦殼嘅部分主要就分咗蝦頭啦，同埋蝦身嘅蝦殼嘅。咁、 嗯、 蝦身嗰個部分咧係連埋佢嗰啲腳噶啦，連埋腳啊咁、嗯、樣。須咧通常我都會剪咗佢先嘅。 哦， 係啦，因為須咧就你要再將佢再處理，其實麻煩。你不如喺剝嘅時候，你不如剪埋個須佢啦咁樣。好啦，咁你就將呢一個嘅蝦。新嘅蝦殼部分咧，咁啊已經準備咗出嚟，咁亦都先即係要洗一洗佢啦。好啦，咁你清洗咗佢之後咧，咁你就要攞一個大嘅盤出嚟咧、 嗯， 最好是長方形嘅，咁啊平放咁樣，就將啲蝦殼咧就放喺上邊先。咁放喺上邊嘅時候咧，咁啊慢慢鋪到佢靚一靚啦。然後咧，我用嘅方法咧就會將佢咧就放入去呢一個嘅焗爐嗰度。 嗯 放入焗炉嗰度咧，就要拎佢呢个嘅焗嘅。咁、 嗯、 当然啦，你话系咪生焗嘅？其实就唔系嘅，我都中意去烚一烚佢先嘅。有啲人中意生焗嘅、 嗯， 有啲人中意烚，即系好似飞水嘅问题啦。咁、 嗯、 我见外国嗰啲西方嘅厨师咧。唔飞水嘅， 系咯， 系啊，好多时佢哋都唔 系 啊，人哋又 OK， 的 人哋 OK 嘅 ，OK 嘅， 我又唔 OK 嘅， 习惯每个人习惯口味，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你觉得我哋华人传统嘅都飞飞水先，咁你就先将嗰啲虾壳咧就飞飞水，跟住你就再将佢排喺呢一个嘅盘上边，跟、住就放入去呢个焗炉嗰度，仲大概70度咧就焗佢，咁焗到几多咧就焗到佢干身为止。 哦， 干身嘅定义即系话你一攞起个虾壳咧，好似 嗰啲叫咩蝦片啊， 哦， 蝦片咁脆嘅，係， 哦， 啦。咁你脆嘅時候，你之後咧就好處理啦。咁，嗯，你就要揾嗰啲咧喺東南亞地方啦，我可能我自己啦，喺西方都有嘅，就用嗰啲石鐘啊。 嗯， 就鐘就一路鐘佢嘅時候咧，你佢就慢慢變到越嚟越碎， 哦， 越嚟越碎。咁 用攪拌機得唔得咧？ 攪拌機都得，係， 嗯， 啦，攪拌機都得。不過你自己鐘嘅時候咧， 即係風味好似得意啲啦，多啲嘢玩咁 係有風味喺度。 因為你好似小畫咁樣搞到咁幼細咧，你自己鐘咧就好似即係再仔細啲咯， 係啦， 即係再精準啲啊，好似 係聲音好聽啲， 係啦， 冇錯啦。咁聲音同攪拌機嘅聲音， 咁你將佢整細咗之後咧，其實都有啲坊間有唔少嘅機咧，可以將佢打成粉。咁但係如果你話我自己本身都已經咧係用嗰個鐘咧，除咗鐘之外咧，仲有啲手法嘅，就將佢磨。一路中一路磨嘅时候，你会发觉佢变粉，因为你够温度，佢个壳已经够脆嘛，佢会变粉噶啦。好啦，跟住你就可以就攞个嗰啲 lace， 即系幼细啲嗰啲咧，就一路细，然后个虾粉咧就已经出咗出嚟啦。好啦，咁啊个虾粉咧就整好多嘅餸菜嘅时候，你落少少就好似鸡粉咁用啊，其实就已经系好香口。好啦，咁啊快速讲埋呢一个嘅，头先虾身啦，虾头啦，虾头就做呢个虾油嘅。咁个头咧点样处理咧？个头咧其实亦都系稍微飞飞水，咁我觉得其实都已经 OK 噶啦。跟住咧就落个 pan 嗰度，落咗个 pan 嗰度之后咧，你就加油啦。呢，這个油咧就好紧要，這个油就系你一阵间会将佢变成虾油嗰个油嚟嘅，所以咧就不妨落多少少就铺平个底多少少，系啦，咁啊， 有冇话要咩油噶？ 其实就冇乜所谓嘅，呢，這个大家喜欢啦， 色随转 变，系啊，色随转变啦。咁你落咗啲油落去之后咧，咁你就唔好太多啦，因为太多变咗炸噶啦，咁啊两回事嚟噶啦， 炸虾头 系啦，咁啊变咗炸虾头啦。咁你就将啲虾咧不断煎嘅时候咧，你要压佢嘅， 系 压嗰啲虾头。咁你就一路压嘅时候，嗰啲虾咧，嗰啲连埋嗰啲有啲膏啊或者虾头嗰个味道咧，就会同啲油咧就 fusion 咗，二合为一。跟住咧最尾你就将嗰个蝦頭咧就隔走佢，咁咧就再一，因為變咗好多油喺度噶嘛，就將嗰個油咧就再經過一個呢咧就滴落去嗰個油壺入邊。 係， 咁於是乎呢一樽無往而不利，總之你食乜加落去都會好食嘅蝦油咧，就此完成啦。 咗啦， 我的享樂時代。 嗱，咁咧前日同琴日咧，我都系要工作啦，咁啊翻到屋企咧就冇煮饭，咁咧我就嗌外卖。琴日咧我就食日本嘢，食寿司；前日咧我就食韩国嘢，都系食咗饭卷。 嗯， 系啦，两样都系饭卷，究竟两样有啲乜嘢分别呢？嗱，小白就知道一定系日本就系加醋落啲饭度啦。韩国你又知唔知道韩国嘅饭卷系加咗啲咩落去呢？因为 泡菜咯，系嘛？ 两者嘅味唔同噶嘛， 系咪加埋泡菜啊？唔系，但系 两者都有紫菜。 唔系，有啲人话南韩嘅紫菜同日本有啲 系唔同噶，因为佢哋用盐同埋用油去处理嘛， 系啊， 所以不一样。 咁你哋会中意食边样多啲？ 如果纯粹单食紫菜咁，梗系韩国嗰只野味啲啦。但如果你话变成嗰啲卷物嘅话咧，我觉得都系要用翻日本嗰只紫菜。 日本嗰只紫菜好似有啲韌力啊，个韌力好似劲啲噶。 你知唔知韩国嗰只紫菜咧？日本人食饭咧，佢哋都会用韩国嗰只紫菜一塊噶嘛，咪 cut 晒嘅，跟住用筷子夹嗰个紫菜出嚟，然后喺个饭嗰度一卷。即系包住嚿饭，用紫菜包住嚿饭就食落， 食 落个口入边，其实都有呢种食法，都好食嘅。 系啦。 嗱，我自己咧就中意咧，即系前日同琴日我都食咗系叫饭啊寿司啦，或者饭卷咁样啦。但系其实两者我自己咧系中意韩国嗰只饭卷多啲嘅。点解咧？首先一嚟，韩国嘅饭卷系热食嘅，我自己咧系比较喜欢食啲热嘢多过冻嘅。 咁佢如果系热食嘅话，咁咪个紫菜都已经淋咯。 系啊，系啊，佢唔系脆卜卜噶。佢唔係脆卜卜噶，咁同埋有陣時佢嗰啲飯卷咧，多數係用石子卷曬一條咁樣俾你嘅，係啦，咁你就可以要求佢切開啦，又或者係你自己就咁咬嘅。其實尖沙咀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鋪頭啦。咁原來咧飯卷咧加當中點解會香啲咧？原來係當中加咗麻油、麻油、芝麻同埋鹽。我自己咧又係比較中意食啲鹹啲嘅嘢，醋咧就比較唔係話唔中意嘅。但如果有得選擇嘅時候咧，我自己都係比較喜歡食啲鹹啲嘅嘢啦。咁所以咧，前兩日咁樣比較咗出嚟咧，原來我係發覺中意真係食啲熱啲嘅嘢啦，同埋食啲鹹啲嘅嘢啦。咁所以咧，飯卷咧我就中意多啲啦，韓國嘅飯卷。咁佢入邊就有唔同嘅材料啦。 好啦，咁到平时啦，就係、是、自己都会整下寿司啊，整下饭卷㗎嘛，係咪？如果假设小白同小朋友去整呢个寿司嘅时候，你有冇同佢整过？ 有啊， 有整过寿司啦。如果啲紫菜淋咗，咁点算呢？ 有阵时。我以前唔系，因为我以前学厨啊，我以前学厨嗰阵时淋咗佢，即刻抌咗佢，系客人唔食咁样 咯。OK OK， 即系我估要严格啲嘅，可能日本料理 咁、哦、你始终系师傅啊嘛。咁如果你话喺屋企整啦，咁你梗系冇唔嘥啦，系咪？因为有阵时咧，真系你摊一阵一个钟佢就淋咗啦。 咁点算啊？淋咗，我哋煲汤咯，紫菜汤咯，系咪？ 唔系，你都有啲方法可以令到佢咧变翻脆嘅。咁我哋自己食啫嘛，系咪？咁啊冇咁讲究啦。其实咧，你只要将个紫菜摆喺平底锅度、中火咁样。放翻乾佢，令到啲水分蒸發出嚟咧， 咁又會脆翻， 你又變翻脆卜卜噶咯。 佢脆得滯，你捲唔到 啊！而家咧有好多人都中意咧用紫菜碎撈飯，呢、哦、一個烘乾咗咧，你就可以將佢變成碎濕濕，加啲芝麻撈飯食，又係一流、哦，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央视新闻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坐飞。